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6:10嘅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收听嘅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首先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二台嘅白拳头吓，出边2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9%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各位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哎呀，星期五嘅时间咯，又系时候咧，咁啊，准备同工作讲拜拜。不过要努力埋今天先，咁啊，星期六日大家又可以好地休息一下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人喺任何嘅时候咧，都会有属于自己嘅一个嘅叫做目标嘅。呢个目标就算你嘅目标唔系我冇目标嘅，你嘅目标系我今日希望好平淡咁过，呢个都系你嘅目标。我希望今日少做少错，唔做唔错，呢个都系你嘅目标。所以话有目标几咁紧要，而任何人都一定会有目标。好啦，当你嘅目标达成咗之后，无论你系丰功伟绩嘅宏图伟略，又或者系少做少错唔做唔错嘅感觉嘅话咧，当你完成咗之后，你都好想咧喺休息嘅时候啦，今日星期五都好想休息嘅时候，可以咧就去一去一啲自己舒服嘅地方啦，食一啲自己想食嘅嘢，搵一啲自己想见嘅朋友。一句笑话好老土，成日都话休息系为咗行更远嘅路啊！你又唔可以话佢错，佢亦都有佢自己呢句笑话存在嘅价值。不过我自己就会觉得啦，有时当我哋要面对住一啲嘅叫做难关嘅时候啊，或者达成咗一啲嘅目标啦，过咗呢啲嘅难关，我哋都好想咧就系奖励一下自己嘅。我成日有个心态就人一世物一世，有好多嘢咧唔好睇得咁斤斤计较。啲嘢开心咗咧就系自己，啲嘢玩咗放松咗过瘾咗嘅又系自己嘅。咁当然啦，全部都系好嘅嘢嚟啦，系咪？今日除咗即系同大家讲努力埋今天之外咧，都好想同大家讲，我哋应该去努力，就系除咗系工作方面。好努力去投入自己嘅人生，好努力咧去到放松一下，咁你先至会有更加多嘅力量行更远嘅路噶。准备好斑马。探险，灵感充了电，从交通灯出发到神殿。探险，从焦点发现，气质失踪了，斑马出现，多刺激探险，奇想可兑现，无需欺骗。 说话好啱，其实唔使机票咧，你想周围去嘅话咧，咁啊香港呢个地方都有好多咧，就系、是。可以俾你唔一定係飛到月地平線嘅，係咪？咁啊，去到一啲舒服嘅地方都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嘅，出走地平線。 我係林慧，無論夜晚幾點收工，我都會準時起身，迎接每一個開心嘅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呢，有我林慧在这里的。如果跟我一样都是做人爸爸妈妈的你呢，可能就会时时帮家的小朋友度高啊磅重，看看他们呢会不会生高了或者是重了啦。疫情期间见到不少小朋友呢，好像个面仔都饱满了，身形呢又圆碌碌了。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参加过我们香港卫生署的幼儿健康及发展综合计划呢？啊，当然都有，我们小小个开始已经有出现的学生健康服务啦。即是每年都会帮你做一些定期的检查，确保你的生长数值是维持在正常水平的。其实什么为之生长数值？正常的水平又是怎么定的呢？如果将小朋友的身高按照相同的性别、年龄和种族去比较呢，他的生长数值低于生长曲线图的 3% 就属于是身材矮小的了。不过生长曲线是持续性的纪录来的。如果在疫情期间不方便外出，家长就可以每3个月至到半年去量度一次。发现有问题就可以及时咨询医生了。不过讲真的，不同年纪的儿童是有不同的生长速度的。通常1岁之前就最快了，之后就会逐步放慢的了。直至到青春期发育之后就再飙高。医生就说了，一般来讲4至9岁的小朋友每年正常都可以高到5至6厘米。至于青春期阶段，女仔平均就会生高20至25厘米，男仔就可以飙高25至30厘米。而每个人的发育也都有早有迟，重点是观察各个阶段的生长速度，例如会不会偏离正常的数值太远了。如果是的话呢，就真的要尽快找医生求助的啦。咁好多人就话啦，啊，其实会不会在发育时期做多啲增高的运动就有帮助呢？睇返导致小朋友矮小的原因呢，可以分为非病理性同埋病理性嘅。前者即係非病理性呢，就包括咗家族遗传啦、成长期同埋青春期嘅全身性发育迟缓等等。而后者即係讲緊病理性啦。有因就包括了出生少于胎龄，即是早产，营养不良、慢性疾病、内分泌失调等等的问题。正常的婴儿在特定周数出世的时候，他的身长和体重都是有一个标准的。如果不达标又或者是超标，就可能是 SGA 的婴儿了。医生就说，胎盘负责提供养分，如果妈妈怀孕的时候血压控制得比较差，本身亦都有慢性疾病，或者是长期吸烟、长期饮酒的话，都会有机会损害胎盘的健康，继而就影响了胎儿的发育了。一般医生如果发现孕妇怀孕的时候出现健康问题，除了会鼓励她定期复诊之外，亦都会根据情况安排各式各样的检查，密切观察胎儿的发展情况的。医生亦都提醒大家，家长可能因为 SGA 儿童身材矮小而强迫他们吃东西，不过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他的重量过重或者是肥胖，甚至乎日后更加会有机会患上某一些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疾病等等。最重要都是适量的饮食、做运动和培养良好的休息习惯。虽然作为成年人的我就应该没什么机会再改变自己的高度了，不过我又觉得另一种心态睇下，唔同嘅高度都可以活出唔同嘅世界啊！最重要唔系你个人有几高，而系你嘅志气有几高，目标有几远啊！ 究竟天有几高？我想飞，飞进星河路，可惜天虽我能望到，不似太高，捉不到。究竟星有几高？过空中使我不迷路。我想飞，想与云共舞，要在半空坠倒。后人摇头问我，为何常常急歌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自我，云儿长明白我，让后繁星照亮我。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今日呢 Happy Friday 入面呢都有几个嘅方向可以同大家分享下㗎喎。其中一个呢，先望一望呢，古物古迹办事处建议呢就将三个一级历史建筑呢就列为法定古迹喎。咁睇有边几个。咁我哋都可以去㗎。包括呢就西营盘、观潭道观立小学啦、旧大埔警署以及呢就沙头角山咀村协天宫。咁啊喺啱啱咧，咁啊尋日嘅時間咧，咁啊開會討論咧就上述嘅建議啦嚇。咁啊其中咧我自己都好近屋企啊，即係如果搭一程車咧，就已經去到呢一個叫做大埔舊嘅警署啊。咁其實咧係一條小路咧就屈上去，咁啊之前咧喺晨光嘅環節入邊咧，曾經啊亦都有專家咧就喺晨光環節嗰度就講解過啊，其實呢度咧亦都可以咧喺上一上去呢一個嘅大埔運頭角里嗰度咧就去，譬如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因為成個建築都已經有122年嘅歷史噶啦嚇，咁啊亦都咧就見證住幾多咧就唔同嘅歷史事件嘅。咁如果你話呢個協天宮啊？咁已經有126年嘅歷史啦，咁亦都咧就非常之值得去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好，咁如果你話喂，我真係想去一啲郊外啲嘅地方喎，咁樣不妨咧，大家可以喺呢幾日嘅時候，天氣方面係點咧？周末要个下周出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咁下个星期嘅中期先至会系较为潮湿嘅，咁礼拜六日嘅天气似乎咧亦都系不太差，都有少少太阳嘅。咁大家可以咧就去赏下花，或者咧就可以建议大家去野餐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合法嘅野餐地点可以咧就提供下俾大家嘅。例如港岛区方面咧，咁亦都有一个天马公园24小时咧就免费开放，有一大片嘅草地，咁观景台日夜都有靓景啊。咁而且咧就附近亦都邻近港铁站，够晒方便啦吓。仲咧就系西营盘啊，东边街咧咁啊有个中山纪念公园，亦都咧就有一大片嘅草坪嘅。咁呢啲地方咧，大家都系几值得去啊，又唔使钱啊。仲有啲乜嘢咧？例如咧就系山顶啦。好啦，仲有九龙区方面啊，其实咧观塘海滨花园咧，亦都咧系几建议大家去嗰度咧，有一个好大嘅绿色嘅草坯，咁啊大家就可以去嗰度啦。啊，绿色草坯仲有边一度，大家都可以野下餐咧？佐敦谷公园啊，咁啊喺呢个彩虹站转乘咧就54S 线嘅小巴，或者咧就29M 线嘅巴士都可以去到噶。啊，梳士巴利花园啊，或者西九嘅海滨长廊咧，亦都系好多人喜欢去噶。啊，如果你系近九龙城一带嘅，不妨可以谂下启德邮轮码头公园啦、都系咧几值得噶，大家可以去嗰度咧就坐下呢啲嘅绿色嘅草坯。好啦，新界区方面都有㗎喎，唔使特登呢走到出九龙同埋港岛，咁可以呢就去下呢个香港单车馆公园啦，咁位于将军澳嘅。都系喺呢个港铁站呢一出嘅时候，其实就步行大概十多分钟啦，就已经可以到㗎啦。青衣公园早前呢就上年嘅时候亦都有话喂红叶喎好靓嘅，青衣公园亦都有好多㗎。咁青衣公园既然有咁靓嘅红叶，即系代表佢嗰度有绿化都做得相当之好啦，系咪？咁亦都好多地方咧可以咧就系野餐。啊，仲有大埔海滨公园一样咧，就会有一啲叫做草坯嘅。如果你想去远少少嘅，会有冇办法啊？有啊，你去远少少咧，迪欣湖。不过迪欣湖咧就睇翻近呢几个星期咧，啲人流都几犀利啊吓。

個天黑齊唔緊要嘅，你千祈唔好放工嘅時候出到嚟又係黑掹掹嘅。 咁係一個對嘅咯， 一個對嘅，我哋試得多咁樣啊。 係啦， 咁今日咧就成日即係想講下咧，就話喂你以前咧曾經有人講話呢套戲好好睇啊，好好睇。咁我成日都聽到有人講話呢套戲好好睇。咁但係咧永遠都有啲相反意見噶嘛。咁跟住有啲人就話唔係好好睇嘅啫，咁樣啦。好啦，咁究竟乜嘢叫做好睇呢？ 自己睇得开，自己睇得开心咁咪算好睇咯。 咁点解我觉得开心，你未必觉得开心啦、啊？或者你觉得好睇，我又觉得唔好睇、啊。咁点解个个人都个标准都唔同呢？好啦，咁去到最后，咁究竟呢套戏点样为之好睇呢？有冇一个定义先？ 睇票房，睇到底赚咗几多钱？ 系啦，呢、這个咧。真係好嘢，呢、這個咧就係最無奈，即係喺藝術角度去睇咧，呢、這個就係一個最無奈嘅一個標準啊。咁、我記得以前咧，我都上都翻學嘅時候，第一堂上呢個藝術行政嘅時候咧，嗱、藝術行政同藝術係兩件事嚟嘅嚇。因為藝術就真係你講點樣喺嗰個藝術領域裏邊，你去感受又或者去鑽研啊。藝術行政咧，純粹係行政的工作。咁我第一堂第一个问题就係问啦，咁嗰陣时个 professor 就问乜嘢叫做好啊，咁如果你又觉得好佢觉得唔好嘅时候，咁我哋好难落一个标准㗎喎、咁所以最后去到呢就係好无奈地全部同数字有关。咁数字就好简单啦、究竟呢套戏几多人睇啦、賺到幾多錢啦、咪用呢啲做一個標準咯。所以咧，我哋經常睇到有一個數字，一個文字出現，就叫做入座率幾多，或者票房幾多。所以我哋就要根據呢個標準咧，去衡量呢套戲好唔好睇嘅。好啦，咁你又留意一下，好多商業片，好多人都話誒垃圾、不知所謂、膚淺。咁但係，佢嘅票房好高嘅喎、 哦，系啊，其实咧，钟哥都好十不相瞒啦、啊，我个人都好肤浅嘅，嗰啲大制作我都会入去睇嘅。 好啦，调翻转头，有好多叫做艺术电影攞奖无数，跟住话好有深度，但系冇乜票房、 啊。因为我试过睇啊，但系睇唔明啊。 嗱、好啦，咁你话究竟一套成功嘅商业电影好睇啊，定还是一套叫做好有深度嘅艺术电影好睇啊？ 如果你问我的、我梗系觉得商业嗰啲好睇啦，系咪？ 就 系 啦，咁所以咧，每个人心目中嗰把尺都系唔同。咁如果你话我好追求艺术修养嘅，我梗系睇一套低票房，但系叫做嗰、那个内涵好高深莫测嘅，就好睇啦。咁另外一啲话唔系，我中意娱乐嘅啫。咁我就可能系觉得商业片好睇。咁所以就系永远好难落一个标准咯。 都系 呢个就系艺术上面嘅东西。 系啊，艺术咧有呢一方面嗰个叫做好似两者喺度较劲咁样啊。咁但系你话系咪艺术嗰啲又唔好睇咧？我自己又觉得唔系，反而系你要揾一套咧可以触动到你心灵嘅艺术电影啊，咁样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嗰套好睇，因为人嘅经历唔同啊。每一个人嗰个感动位咧都系不一样啊。例如如果我系缺乏父爱嘅。可能我入去睇一啲同父爱有关嘅艺术嘅电影咧，我会好中意噶。咁但系如果有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咁完全唔关事，系咪先？ 啊，系啊，嗱，所以你又话，如果你话感动咁样，能够令到人感动的电影就咁又系麻烦噶，因为就系点解你感动，我又唔感动咧？ 系咯， 又或者有啲我感动，你又唔中意，咁呢个就系永远又系一个好模糊嘅界线咯。 哦，咁所以咧，大家就总之咧，揾啱自己想睇嘅电影啊。如果嗰套电影咧，你睇落去觉得开心嘅，咁系一套好电影咯，系咪？ 所以呢个系啦。所以咧，我个标准就好简单嘅啫，因为你冇办法去满足晒每一个人噶嘛。就系、是、我觉得就系、是、只要有心拍，就系、是、一套好电影 啊，都系啊。同埋咧，我都有一个钟哥嘅嗰把尺嘅就系、是、电影咧唔系好定唔好啊，系睇下同边个睇啊，同边个睇嗰套戏咧就系好嘅电影啊嘛。 呢、這个又系好重要啊， 梗系啦， 好嘢，呢个答案简直系万能啊。 系啊，你嗱，就算我系好唔中意睇艺术电影嘅，但系我身边一个我爱嘅人同我一齐睇艺术电影， 我理得个剧情讲乜嘢啊？系咪我坐喺度就得啦？ 咁又唔同、啊，你咁样就唔系睇到戏啦，白娱乐，你系睇紧隔篱嗰个啦。 系啊系啊，好啦，唔该晒钟哥，我哋转头再见啦。 系咁，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好啦。6:42嘅时间， 系啊，电影嘅嘢咧，就真系睇下你同边一个睇嘅啫。不过有阵时，如果你话睇嗰啲大制作啊、英雄电影嗰啲咧，如果你身边嗰个系一个女士嘅，又唔系好中意嗰啲咩 Iron Man 啊、超人啊，即系仲会问你啊 ，Iron Man 呢套戏其实揾 Superman 出嚟打嗰啲人咪得咯咁样。咁我明嘅，我明白嗰种无奈嘅感觉嘅，我都系明白嘅。好啦，唔讲呢啲，我哋讲下晨光百科啦吓。啊，而家呢个天气咧，其实好多人都中意咧，头先讲嘅野餐啊，或者系 BBQ， 有阵时咧都系夜晚聚埋一齐咧，其实都开心嘅。咁啊，但系记住啊，人数好紧要嘅，咁啊三四个就好啦吓。咁但系我哋咧去到呢一个街市买肉嘅时候咧，就会发现有好多嘅肉咧都系进口噶嘛。啊，进口肉入边咧，见到好多咧写住冷冻、冷藏、冰鲜。大家都知道是有啲分别㗎喇，大家都系听过㗎喇，但係如果而家叫你讲返出嚟咩叫冷冻呀，咩叫冷藏呀，咩叫冰鲜呀，你好似讲唔出喎，係咪明嘅温故知新提下你啦。冷冻嘅意思即係啲肉啊，肉嘅储存呢就喺零下20度嘅冰柜入面呢，雪到硬晒嗰啲呢就叫做冷冻啦。冷藏呢就是啲肉啊，喺大概咧喺4度左右嘅雪柜入边咧，嗰啲肉就叫做冷藏。冰鲜肉咧就系冷冻咗之后，然后解冻嘅肉啦，即系咧曾经啊喺呢一个嘅零下20度嘅冰柜嗰度雪到好硬嘅，不过咧而家又再攞翻出嚟啦，嗰啲咧就系冰鲜肉啦。香港进口的肉类除了就是从中国进口的叫做香港屠宰肉类之外，大部分 99% 都是用冷冻的方法进口的，即全部基本上都是经过了就是零下20度的冰柜雪到硬晒的。在市面上见到的鲜红色的肉就好像新鲜的肉一样，譬如日本的和牛、美国的安格斯，大部分都是解冻之后的冰鲜肉来的。好啦，当冷冻嘅肉变成咗冰鲜嘅肉之后咧，喺雪柜入边啊，只能够储存咧就2-3日嘅啫。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咧解冻咗之后，或者啲肉类咧用啲咩方法去到保存最好咧，最好嘅方法咧都不外乎咧就系真空包装啦。所谓真空就一定要做到咧就系没有氧气细菌啊。即系冇呢啲叫氧气啊，冇细菌啊，咁样就会最好啦。因为咁样就可以防止一个氧化嘅情况发生，咁啊延长食物嘅一个保质期噶噃。真空包装嘅冷冻牛肉啊，咁啊亦都会咧就系慢慢成为咗咧就由呢个鲜红色变成咗咧就系褐色噶。红肉嘅即系我哋成日讲话牛肉啦，就含有一种叫肌红蛋白。肌红蛋白接触到空气之后咧，就会同氧气结合咧，就呈现咗鲜红色嘅。红肉本来咧就并不是咧就鲜红色嘅，人嘅血浆入边含有咧就系红血嘅蛋白啦，同肌红蛋白都系一样啊，接触到氧气咧就会同氧气结合噶，并且呈现咧就鲜红色。当佢嘅叫做氧气慢慢离开嘅时候啦，亦都咧会颜色上面有所改变啦吓。真空包装入边咧就冇氧气噶，红肉入边嘅肌红蛋白咧就接触唔到氧气，所以系唔会呈现鲜红色噶。而且氧气更加就会从红肉表面嘅肌红蛋白入边慢慢释放出嚟，因此真空之后咧冇几耐，红肉嘅表面咧就会变成褐色啦。好啦，鸡肉嘅白肉中啊，一啲叫做肌红蛋白就低于 0.05% 白肉噶嘛，你点会睇到呢啲色啊？系咪？猪肉咧就含有0.1-0.3% 嘅肌红蛋白噶，牛肉咧就多啲啦，1.5%-2%噶。 肌红蛋白叫做含量越多，接触到呢一个嘅氧气之后咧，肉嘅颜色亦都会咧就越嚟越鲜红咯。反过嚟讲啊，肌红蛋白含量越多，咁啊如果没有空气，即系譬如真空包装啦，肉嘅颜色咧就会变成呢一个嘅深褐色啦。咁啊呢啲大家就要记住啦。嗰个嚟自郑秀文嘅失忆啊，希望大家今日工作就唔好失忆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温暖，最高气温系26度嘅，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系列入边咧，咁啊邀请到就系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 Christina 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行山咧有好多唔同嘅路径嘅，今日咧介绍啲乜嘢路径俾我哋听众好咧？ 哇，即系如果讲起行山咧，即系其实近来咧发掘咗好多新嘅路线，因为咧其实大家冇得去旅行咧，都不断咁样探索咧香港嘅郊野啊。咁我自己咧都行咗好多新嘅路线，咁啊马鞍山我行咗好多次啦，咁啊有同唔同朋友去啦，咁啊今次咧有另外一个新嘅路线咧，就朋友再带我去行噶，咁啊都几有趣噶、哦，咁啊沿住咧马鞍山郊野公园起步啦，咁啊跟住咧行呢、這个捷雁径啦，咁啊跟住咧啊应该叫做咧系雁谷迷径系啦，咁啊沿住咧马鞍山个山腰啦，系啦，咁跟住咧就系、是、呢个黄金壁脊。黄金壁脊嗰度咧就上去吊手岩咁样样嘅，咁其实咧有好多资料咧都系话啊行吊手岩好难啦、 啊。系啊，我一听到吊手岩仲喺度谂下，会唔会呢条路会唔会一般人都去唔到嘅咧？咁样 其实咧就唔系嘅，条路咧都系好清楚嘅。咁但系咧因为初级行山嘅朋友咧，咁我哋都会建议去行山物理好径咁样嗰啲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咧，我谂。都算是一些、要有经验的人士才可以行啦，因为呢那些路段呢都不是、就是修整好的行山路径来的，咁所以我都鼓励一些的朋友仔、啊、如果你想行吊手岩啊、牛压山啊、跟住再过马鞍山呢，其实都比较好少少，就是、你有一定的经验才好去啦，咁其实呢刚才讲到啊黄金壁脊啊，跟住去到捷雁台啊，咁跟住就再去到吊手岩同牛压山咧，其实一路嘅风景咧都系好靓嘅，因为咧你企喺马鞍山上边咧就可以远眺呢一个嘅赤门海峡嘅景色啦，新界东北啦，西贡北边， 吐露港啊，望去大埔啊咁样嘅， 系啦，咁啊嗰度咧亦都有啲少少攀爬啦，因为有啲石嘅位可能系比较直少少嘅，咁、所以点解话有经验先好行咧？因为你要手脚并用噶，咁、如果你唔习惯咧，可能就唔 好啦，系啦，行翻咧普通嘅路段就最好啦。 系呢一类型嘅路段咧，即系譬如上次介绍过嘅绿茶石林啦，其实我自己都有去过嘅。咁如果行嘅时候咧，都要当然啦，如果系一个资深嘅行山者，咁佢又都有兴趣喺一啲嘅路线上边咧，可以挑战一下新嘅景观。咁咧装备上面其实都几建议大家咧系买翻一对专系喺山上边用嘅手套，因为我哋好多时啲石头咧或者树木啊，树木都系噶，你捉住嚟借力嘅时候咧，就好容易，譬如啲石头好容易会介损只手啊。如果有对手套喺度咧，咁你就更加安心，就可以咧就捉住啊扶住啲嘢咁去到上啦。 嗯，好啱啊，小白你讲得好好啊。我哋咧话要有对手袜啦，同埋咧有一对咧最好系防滑防线嘅鞋咧。咁你行喺呢一啲咁样嘅即系石头上边咧，其实咧嗰个攀爬都会找力啲嘅。咁啊，我试过咧有一啲嘅普通行山鞋咧，其实行。即係呢啲石頭位咧，其實都會比較跣嘅，係唔食力嘅。咁但係咧，有一啲咧行山鞋咧，其實佢咧亦都可以貨行間嘅。咁啊，佢嗰個嘅爪力咧係比較強一啲。咁如果著嗰種嘅行山鞋咧，我哋去行山嘅話咧，其實即係行到呢一啲咁樣比較多少少攀爬嘅路段咧，其實都會比較容易即係處理到嘅。咁啊，加埋你頭先提議嗰對手襪啦，其實我都覺得咧，戴咗手襪咧即睇下個安全感會強好多。 係啊，即係聽眾如果冇試過，可以試一試。戴咗之後，你發覺個人咧信心都大咗喎。 係啊，其實咧，我哋話唔好話即係出海去浮潛啊。其實咧，我哋咁樣有時行山咧，你會覺得即係你著翻長袖衫、長袖褲，戴曬手襪啊，有一對防滑防線嘅行山鞋咧，其實咧你即係都係一個好好保護自己嘅方法，以免咧就係行到某啲路段跣親嘅時候咧，你會介損，所以無論手襪啊或者長袖衫咧，其實都係好有幫助。 係啦，咁我哋講翻今日嘅路線啦。如果我哋係坐呢個交通工具，諗住去品嚐一下呢一個路線嘅景觀，我哋應該點樣前往呢？ 係啊，喺呢度咧，其實我會建議一個最好嘅方法啦，就係搭港鐵啦，去到大水坑站。咁咧就跟住咧就係、是、經過行山路段啦，經過一個青蛙石啦，行上去馬鞍山村，跟住再起步又得。或者咧，你可以咧坐喺馬鞍山開出嘅去馬鞍山村嘅小巴，咁咧去到馬鞍山嘅燒烤場嗰度落車，然之後咧再開始起行呢個路段，咁咧就非常之方便噶。 有冇話終點係會去到邊一度，定還是都係沿路一圈，跟住喺沿路走咁樣嘅咧？ 其實可以㗎，頭先我所講兩邊嘅起步點，你可以由馬山郊野公園出發，行一個圈，經過翻馬山郊野公園就去到大水坑站啦。或者調翻轉頭由大水坑站出發，然之後咧就上到馬山嘅燒烤場得一個圈咧，就去到馬山村嗰度搭小巴走，亦都可以。 系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嘅路段咧，咁啊上到上去风景就可以望到去，譬如吐露港啊、大埔一带咧都见得到嘅。咁如果即系咁啱啊，星期六嘅天气好嘅时候咧，仲可以望得远啲都唔出奇噶。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下呢一段嘅路啦。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Christina， 唔该晒你，再见。 好，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记一记报纸嘅时间咧，见到呢一个咧都同好多叫驾驶人士非常之有密切关系嘅。嗱，讲紧嘅系啲乜嘢咧吓？政府近年推动呢个电动车，咁啊预计今个月咧就公布呢个叫做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原来呢个路线图系咁讲噶，话到咧将会定喺2035年，而家系2021年啦，即系大概14年左右啦。咁啊，2035年或者之前啊。停止燃油私家车新登记的目标，除了充电站等等的设备之外，推动电动车普及仍然是有其他的配套的。好啦，咁有汽车代理商啦，咁亦都形容啊，而家咧仍然有好大嘅空间去到改进嘅，尤其系咧就系电动车已经喺道路上面行驶啦，部分咧配套啊却不足，咁我自己都有驾驶人士嚟嘅，咁我并不是揸呢个电动车，咁不过有阵时咧见到有两方面嘅情况，第一去到啲叫做停车场嘅时候啦，咁如果系电动车咧，咁见到哇佢哋可以喺呢一个嘅停车场入边咧插电咁样。 部分咧更加系话到，喂，你唔使俾钱噶，你拍我哋停车场咧，你拍呢个位啊，直接咧就可以插电噶啦，咁啊插满佢哋就够钟，你又可以揸走噶啦咁样。不过亦都见过啲情景咧，就系、啲电动车排队，即系已经入咗停车场噶啦，原本要食饭嘅，但可能个司机就觉得，喂唔得，我架车可能行多十几公里就已经冇电啦。咁焗住呢就要排队。咁即係话呢，其实呢一个嘅叫做电动车嘅叫做插电嘅停车标位呢，似乎呢仍然係有改善嘅空间。仲有啲例如配套不足嘅问题係啲乜嘢呢？咁需要呢就係、例如呢就係电动车维修未有一个嘅叫做监管啊。电动车维修呢，我听过一啲揸电动车嘅朋友讲呢，佢哋话到好多电动车呢喺一般嘅车房嗰度呢，其实佢哋都处理唔到啊嗰个电动车嘅问题，都係要呢就係 book 返原厂去到处理嘅。咁呢样嘢呢都令到佢哋都几头痕嘅。虽然呢架车就叫好揸，咁但係呢佢哋就话到每一次呢即係一有少少问题嘅时候呢，话你一预约呢都要预可能四个星期或者以上先至可以呢就去返嗰度原厂去到处理。咁令到呢佢哋都觉得呢方面非常之唔方便啊。亦都担心市面上有好多咧，就系未符合资格嘅人士咧，就自己去到处理呢啲维修嘅工作，有机会咧就因为维修不当而酿成咧就系其他嘅意外噶。哎，更加唔想嘅咧就系牵涉到人命伤亡啦。而且咧就叫做回收电动车电池咧，嗰个宣传咧亦都不足喎。系回收电动车电池咧，好似我都未听过。咁啊，担心咧会有人咧就胡乱弃置，咁啊导致咧就系呢啲叫做电动车入边嗰啲电池有好多嘅化合物啦，咁啊会唔会污染环境咧，造成好多嘅化学物污染啊吓？另外咧，政府近日都调高咗咧就汽车首次登记税，预计咧就排废，咁啊有声音亦都话到啦，咁啊呢一个咧即系对佢哋嚟讲咧，对好多人嚟讲咧系一个打击嚟嘅。咁但系无可厚非啊！电动车咧的而且确咧喺叫做路面上边咧，为路面带嚟咧就系更加舒服嘅一个空气嘅环境啦。其实政府2007年开始已经推行咗一个叫做车辆维修技工自愿注册计划噶啦。咁啊，截至到2020年底啊，有大概咧就系8200名嘅注册技工。咁但系而家都系属于一个叫做自愿性质嘅，而且仲未包括咧就系维修电动车技术。咁有專業人士話到，電動車電池涉及咧就高壓電，維修嘅時候咧會有一定嘅危險。咁坊間嘅車房咧要維修一粒300几伏嘅電啦。咁直流電嚟講咧，咁其實60伏以上已經屬於咧就係高壓電噶啦。咁高壓電處理得唔好咧，咁好容易咧就會引致好多唔同嘅意外嘅。咁所以希望咧大家都聽多啲呢一類型嘅意見同埋聲音。咁睇下嚟緊嘅時候，如果真係電動車有好多發展嘅空間嘅，會唔會咧就係、喺各方面嘅配套都會做得好啲啊，人啊，同埋一啲基建啊、設施啊做得好啲嘅話咧，咁大家就可以有更加好嘅環境啦。好啦，先聽聽就係7点嘅新聞，翻嚟轉頭繼續晨光第一線。 最近經常聽到乜乜群組感染，由火鍋店群組到酒吧群組，仲有跳舞群組，無論係做乜嘢都好，都係一個群組。 所謂群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法国亦都广泛传播，当局话将会适度放宽出行限制，但强调仍然强烈建议尽可能避免国际旅游。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知识，哇！阿 Lu 呢份工超正啊，可以在家工作啊。 疫情关系，好多公司都实行居家工作噶啦，有几正啫？ 呢个线上音乐平台实行嘅系 Work from Home Anywhere， 佢唔理你喺边个国家生活同埋居住，只要你上到网开到会就得，冇晒地域嘅限制。 咁顺，咁你系咪谂住转工啊？ 梗系咪啦，系人都知道我最爱嘅就系香港电台啦。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 善，天色会者。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你想开心啲，其实可以好简单噶。 味，无论系对男性同埋女性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成日都要画眉，好辛苦啦咁样。咁你可以咧，叫你老公攞个鼻索下条眉，就系、是、纹眉啦。 轻轻松松两个钟，记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哥陪住你开心食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当我自己。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06嘅时间啦。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星期五嘅早上有 Irene 喺度。早晨 ，Irene。 早晨，小白。 系先同我哋睇睇咧，就系今日朝头早嗰个嘅出边交通情况，好唔好啊？ 好啊，咁啊，隧道嚟讲咧，暂时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多车啲啦。路面方面咧，旺角嘅旺角道啊，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要进行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慢线。广东道啊，近广东道嘅慢线咧，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咁啊，旺角道嘅车唔可以左转广东道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 咁啊，交通都唔系话特别繁忙，似乎今日系嘛，都算 OK。 一阵间都好难讲嘅， 做咩突然之间咁悲观啊？你阿 Ray 唔系嘅，要即系系嘅，讲定先 系嘛 ？OK。不过咧，有阵时如果驾驶人士特别港岛区嘅时候咧，都有个难题啊。咁如果大家揸熟就话啫，系啊。咁、但系如果都仲有好多叫做新驾驶人士，例如 P 牌啊，或者唔系好熟港岛区嘅人咧，喺揸港岛嘅时候咧，有咁啊，同一般九龙新界有少少分别嘅就系佢多咗电车嘅行车线。 哦，系啦。咁啊，电车行车线咧，咁啊有阵时咧，发觉有啲位咧。譬如喺铜锣湾一带咧，咁你就可以喺呢、這个人同埋即系汽车同电车可能会交错嗰啲位置啦。 波斯富街啦，好明显。系啦，冇错。不过有啲位咧就净系货呢个电车去到行嘅， 只俾电车系。 冇错啦。咁如果有啲驾驶人士真系喂，我觉得系大懵啊，唔好意思啊，咁啊一嘢唔觉意驶咗入去嘅时候咧，哇！咁点算好咧 ？Ivy 系咪触犯咗法例嘅咧？嗱。第一時間梗係如果知道自己唔啱嘅，喺安全嘅情況下，梗係行翻去其他嘅行車線啦。 當然啦， 咁呢個係最正確嘅做法啦。咁你唔小心，你唔想噶嘛。咁如果你知法犯法，其實係唔得噶。我都就呢樣嘢咧，我都問過電車公司嘅朋友啦。咁、基本上咧，電車軌咧係俾翻電車行嘅，咁其他車輛咪用翻其他行車線咯。咁係最正路嘅。咁但係頭先講啦，咁有朋友真係唔知道啊， 蒙查查。 係啦，咁但係發覺自己錯咗，咁啊即刻做翻。翻啲正確嘅嘢啦。如果唔係，因為我都睇過啲網上嘅資料咧，有人討論啦。咁就有私家車司機啊，咁啊唔知佢應該係唔知定係點啦。咁啊駛入去呢個電車路軌嗰度啊。咁但係咁如果知道咁啊嗱嗱聲駛開，但係佢仲唔駛康仲好似搞電話成咁，人哋就網上嘅公審佢搞錯啊，離曬譜又阻住啲電車，咁、就一定係唔啱噶啦。咁啊，如果我聽啊電車公司佢啲朋友啦，佢哋其實自己都有巡邏隊嘅、會巡邏。如果發現咁嘅情況咧，咁電車公司自己有巡邏隊㗎？都有㗎，係啊。咁、發現咁嘅情況，佢哋都會通知警方嘅。咁或者睇下會唔會可以通知到個朋友，喂，你即刻。 揸走咧，你唔可以喺度行驶噶嘛。咁就知道嗱嗱声走啦。如果唔系咧，警方咧系有权执法噶嘛。提出檢控噶，因為咁樣做係唔啱。 係啊，入錯線啊嘛，嗰條路根本都唔係貨私家車行嘅。係 啊， 咁佢行咗入去，咁啊，你知電車軌有陣時可能又有其他嘅問題存在。 你咁樣講咧，我又醒起另一樣另一樣嘢。咁除咗話電車，其實有啲其他車輛咧，有陣時都會走入去巴士總站，即係其實應該都唔正路唔得嘅。咁有啲可能。 有啲係 偷計啦， 偷計當 U turn 咁樣， 係啦，有啲就可能又係唔知道都唔出奇嘅，咁要小心啲咯，大家就 哦咁啊睇清楚啲路牌啦，其實電車咧有某幾段咧都係私家車唔入得嘅， 其實依個所有嘅電車路軌都係俾翻電車行， 係啦係啦係啦，不過有陣時係咁啱嗰段路咧係兩者共用啫， 咁啊小心啲咯， 係啦，咁啊小心啲啦，唔好入錯線啦嚇。好，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Irene， 好啊。 咁啊天氣方面咧，我問一問阿 O 啦，早晨啊 O， 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啊！今日天气几好、啊， 系嘛？哎，咁啊正啦， 系啊，又太阳已经出咗嚟啦，咁啊，蓝天白云都有嘅，天色起码晴明一啲啊吓，咁啊，能见度咧，依家望去香港岛嗰边咧，亦都比啊过往嗰两三日咧再好翻啲啲咯，咁样，咁啊，所以广播道咧翻学嘅人都多咗啦，吓、 嗯， 见到啲学生哥啊。叫工人孭住个书包自己行咗先， 自己攞啦，唉，咁大个人啦， 我仲想赞佢添，点一知啊个画面睇后少少，睇后多两格啊，见到姐姐又喺帮后边帮手啦，咁啊都系啊，其实即系自己攞翻啦，我都觉得呢一个锻炼嚟啊嘛。嗱，讲真，我哋旧时细个咧个书包好鬼重嘅， 系啊， 有啲同學呢以覺得自己呢唔執書包而攞到個好重書包去好 proud of 自己嘅咁樣，咁我覺得自己啊好堅忍啊，好有毅力啊，咁當然你話喂去到依家年代梗係覺得嘩啲細路仔個隻最受影響啊，又要有啲護隻書包啊咁樣，咁即係年代唔同咗啦，咁依家保護小朋友係啱嘅，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好努力咁樣抬幾根書返學校，我又唔覺得錯得曬喎，係咪先？ 係啊，因為以前呢就未有諗到咁多咩脊唔脊椎啊，即係我哋讀書嘅年代。跟住可能 locker 嘅風氣喺譬如實際上小學咁樣都唔係話好盛行。而家就我諗相信好多學校上小學都應該有佢自己一個 locker 俾學生啦，係咪先？ 係啊，所以就時代唔同咗啦。不過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鍛鍊嚟，細個咩咁重嘅書包，我記得仲有啲畫面就係有啲同學會比較，喂，不如我哋鬥搬一啲重啲嘅書包咁樣，連大隻咁樣，係啊，小朋友 gym room 啊，講笑啫，嗰啲係班房嚟嘅，咁啊提提大家啦，即係琴日都有政府都出咗公告，就係話大家去健身室入面咧，就一定要戴翻個口罩啦，無論舉幾重嘅鐵啊，叫做跑幾耐嘅跑步機咧，都要戴翻個口罩咁啊，以測安全啦，同埋另外就係叫做保持社交距離啦，同心抗疫啦，又係呢啲招牌式嘅句子啦，希望大家都做得到咯。 係啊，一路舉鐵咧，就一路戴住個口罩，其實 好 係真係好辛苦， 好辛苦。不過冇辦法啦，咁啊為咗自己同埋為咗他人着想，希望大家都守守規矩啦。 好，明白曬，唔該曬。哦，咁啊，快啲翻入嚟一齊做節目啦嚇。咁啊，出邊嘅天氣情況咧係咁嘅，初時部分時間啊多雲，日間大致天晴，以及温暖，最高嘅氣温今日都會去到26度喎。咁啊，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啊，咁啊，週末以及下週初部分時間係有陽光嘅。下個星期嘅中期咧就會較為潮濕啦嚇。咁啊，早晚沿岸有薄霧。而家室外氣温係20度，相對濕度89%。好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7:14啊，啱啱跳咗7:14，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就同大家讲下环保嘅问题啦。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 Tom， 早晨啊 Tom。 早晨啊 ，Bobby。 嗱，虽然话咧人类喺环保方面咧，其实都已经系出尽全力噶啦，但系咧对于一啲天灾之后咧衍生嘅环保问题咧，我哋可能都仲要有排解决噶。 系啊，琴日咧就系呢个3月11日啦，咁咁啱咧就系福岛核灾难嘅10周年啦。 嗯， 咁10年前嘅琴日啦，咁就发生咗轰动全球嘅3.11大地震啦。喺2011年嘅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咧就发生9级嘅大地震。咁随后啦，佢嘅海啸咧就令到福岛第一核电厂啦停电啦，咁同埋佢哋嘅冷却系统咧就失灵。 咁就令到有一个机组咧就发生爆炸。咁呢个核电厂嘅爆炸咧，就令到一个大量嘅放射性物质咧飞咗出嚟，咁就飘向内陆啦，同埋太平洋嘅。咁好多研究团体就话啦，呢一个咧系1980切斯诺贝尔事故之后最严重嘅核灾难。 嗯，我记得咧，你哋之前好似都有一个嘅探测队咧，系走过去福岛嗰边睇过嗰啲问题嘅。 系啊，其实喺灾难发生之后咧，绿色和平咧一直都有系我哋嘅核辐射调查队去福岛噶。咁我哋喺3月26日啦，已经系第一次咧派我哋嘅团队去到现场啦。咁喺过去十年咧，我哋超过32次嘅实地调查啦，我哋去研究去检测福岛嘅一啲辐射污染情况啦，而最近一次去那边咧系上年嘅11月嚟嘅。 系， 咁我哋去咗咁多次之后啦，我哋都有一啲报告嘅。 嗯， 咁我哋最新嘅报告啦，就发现其实咧85% 政府声称佢哋搞掂咗移除咗佢哋一啲核辐射嘅土地上面咧，我哋仍然咧发现到一啲放射性物质色。咁即系话日本声称完成咗一啲除污嘅工作嘅地方咧，其实只有 15% 真系完成咗咯。 嗯， 咁另外我哋个报告亦都指出，即系灾后咧有好多人因为一个疏散命令啦，要去到其他县去生活啦。咁日本政府咧喺2017年开始咧已经逐步喺度解散紧呢啲疏散命令噶啦。 嗯， 咁啲人就要陆续翻去啦。咁但我哋发现唔少一啲地方咧，佢哋嗰个辐射程度咧仍然系超出一个安全标准嘅。 嗯， 特别咧喺一个浪江町同埋繁管村呢两个地方啦。咁佢哋嗰个位置嘅核辐射咧，其实超出安全标准啊嘛，咁就增加咗居民佢哋患癌嘅风险咯。 嗯， 咁其实我哋报告都有啲建议嘅。咁其实最大嘅建议咧，就系建议日本政府从公众安全角度去谂啦，唔应该咁快去解除呢个疏散命令，应该去继续支援啦，福岛居民佢哋喺其他县市度安全咁样住多一段时间先。 嗯， 咁其实呢啲发现咧，亦都显示就系话核灾咧带嚟嘅危害咧，连啊都未因为呢个时间而去消失。咁其实我哋嘅研究都话俾我哋知，仲需要好多年嘅时间。咁呢啲数据再次提醒我哋，其实核电带嚟嘅风险咧系可以非常深远。 嗯，其实咧睇有啲报道啊，或者有啲新闻图片咧，都见到有啲嗱，唔好话人啦，就算你话动物咧，都有好多个 K 胎啊，或者系啲好奇怪嘅变种咧，喺呢一啲地区嗰度衍生出嚟啦，都见到佢嗰个灾害咧，其实都非常之深远啊，即系都几恐怖啊！睇啲图片，同埋咧嗱，除咗我谂话头先讲嘅嗰啲辐射问题咧，第一样嘢联想到嘅咧，反而系空气污染，因为佢爆炸啊嘛。咁其实到咗而家嗰个空气污染嘅问题系咪彻底解决咗咧？真系， 其实爆炸嗰下咧会有好多辐射嘅尘啦，即系有黏附咗一啲辐射污染物嘅尘咧，就飘嚟飘去。咁嗰啲咧系一啲好直接嘅污染，如果吸咗咧，佢对人体影响都好直接嘅。 嗯， 咁但系呢啲尘啦，佢个维持嘅时间都比较短嘅，因为咧啲尘其实咧佢哋会沉降翻落地下啦。咁最后咧，佢哋就變咗污染土地，就唔係污染空氣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只係一個頭幾日發生嘅事。咁但係污染土地咧，就可能會維持好耐啦。咁因為呢啲核輻射嘅污染物咧，佢哋其實係會用一個叫做半衰期嘅嘢去計算啦。咁其實唔同嘅放射性物質啦，佢哋嘅半衰期都唔同嘅。咁而最常見嘅色137咧，佢個半衰期要去到30年，我哋嘅科學家就會估計需要5個半衰期，呢啲放射性物質佢哋嘅放射性先會消失。咁即係話呢隻6137係需要成100年，甚至乎幾百年先會完全消失嘅。 嗯， 而呢啲放射性物質啦，佢哋降落到土地之後咧，會透過菌類啊、植物啊進入我哋嘅生態系統啦，咁就令到呢一大片嘅地方咧，其實都受到呢個放射性色嘅影響啦。咁雖然日本政府啦喺過去呢10年啦，一直都有派人啦去清理一啲有核輻射污染嘅土地，咁但係佢哋嘅清理方法咧，其實就係將一個表層嘅土地啦鏟起身擺落個袋度，然之後放埋一齊。咁去到今時今日啦，喺福島唔同嘅地方咧，已經有超過1000万袋嘅一啲核污染嘅泥咧，一袋袋咁樣堆埋喺度。咁其實日本啦，因為冇一個足夠大嘅中央核廢料處理垃圾場咁樣嘅嘢啦，令到呢啲核廢料核污染咗嘅土地咧，其實都未有一個妥善處理方法。咁我哋都覺得日本政府咧，必須去解決呢個問題嘅。咁另外一個啦，講到其實污染問題啦，咁其實咧有另一個要正視嘅叫做二次污染。咁因為核災之後咧，呢啲放射性物質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包括呢個森林嘅生態系統度，咁喺啲泥度啊、啲樹入邊啊咁樣。 咁日本都係一個多台風啊、多雨啊嘅一個地方啦、啊。咁、其實咧，每一次台風啊、落雨啊，或者甚至乎冬天落雪融間雪嘅時候咧，本身係一個地方嘅輻射污染物咧，佢哋會隨住呢個天氣咧去咗第二個地方噶。咁例如喺山頂嘅污染物可能會去咗山腳啦，上游嘅污染物咧可能會去咗下游啦。咁其實不斷咁樣 loop 咧，就不斷咁樣去威脅當地嘅生態同埋當地嘅居民咯。 咁到底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 咁其實呢場災難啦，佢係一個天災，係一個地震，咁同時佢都係一個人禍嚟嘅。人禍就係話我哋人類發展核電，就亦都未做好一個安全啦，未做其實核電一個咁危險嘅，我哋都好難做好安全嘅。雖然呢次嘅核災難啦喺日本啦，唔係香港，距離我哋好遠。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都應該向呢一次嘅核電嘅災難去學習啦，要向核電說不嘅。我哋除咗要求日本政府保障居民生活喺一個安全嘅輻射水平之內咧，我哋亦都要求日本政府咧去好好咁樣妥善處理佢哋嘅核廢料同埋核污水嘅。咁其實可能大家都聽過最近呢幾個月啦，日本佢多次話佢哋想計劃將呢啲污水排入呢個太平洋。咁我哋相信啦，呢樣嘢咧會對環境造成一個不可逆轉嘅破壞咯，嚴重影響到呢個海洋嘅生態同埋食物鏈嘅。咁最終就係人類我哋要承受翻呢個惡果啦。咁所以咧，其實日本政府同埋呢個營運呢個核電廠嘅東京電力公司咧，佢哋一定要重新去諗過一個呢啲核污水嘅處理方法啦，同埋佢哋嘅管理方法。咁最緊要係唔好搞落海嘅。 係咯，聽阿 Tom 講咗咁耐咧，其實我都覺得啦，雖然我哋唔係話最迫在眉睫嘅一群啦，但係咧其實遠極啊，我哋都係同住一個地球啊嘛，所以保護環境咧，人人都有責任嘅。我哋今朝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Tom。 唔該曬。 初めてのルーブルはなんてことはなかったわ私だけのモナリザもうとっくに出会ってたかった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あの日動き出した歯車止められない喪失の予感もういっぱいあるけどもう一つ増やしましょう 来自宇多田光的新作品《新世纪福音战士》新的剧场版电影主题歌曲来自光妹光妹都还 OK 的形容她把声是不是都还青春你自己想吧胡丹丹现在宇多田光的 One Last Kiss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7:24啊， 都留意一下啲靚女啦。 睇下都開心嘅， 梗係咯 ，Friday 啊嘛， 係 啊。喂，嗱呢位女仔咧就好靚嘅，不過咧有一樣嘢有機會嚇到你，或者你會好欣賞佢嘅。嗱、 啊， 嚟自日本咧一個35歲嘅模特兒啦 ，model 啦咁樣，咁佢又15年啊都冇剪過頭髮，咁啊佢嗰頭嘅烏黑嘅頭髮咧只有1.9米長啊，成為咗山招牌。係啊，咁啊阿小白都見識過佢嘅厲害啦嚇，咁啊呢一位嘅日本女 model 咧，咁啊其實即係有15年冇剪個頭髮咧就假嘅，我自己覺得即係點都要修葺下嘅，如果唔係個髮型咧。就唔型噶啦嘛，咁佢可以俾佢繼續生長，意思唔係剪短咯。嗱， 我自己就冇試過留到咁，我哋都好難咧、 啊。 有人會留到咁長啦，但係咧，我有陣時喺度諗，喂，啲頭髮留到咁長嘅時候咧，佢未必真係需要剪嘅， 係咪啊？ 因為點解咧？佢啲頭髮其實係要營養泵入去噶嘛， 係啊。 咁啊，要營養泵入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啲營養萬一唔夠嘅時候咧，咁啲頭髮會可能自己自然脫落，咁你咪唔使修，你唔使修佢都冇，唔使咁厚。因为佢会自己断啊嘛，佢、 哦、 自己断同埋自己甩噶嘛， 系。 不过佢个长度佢又冇去处理个长度，所以佢又可以继续长，但佢又唔会话超级厚。 即系可能佢真系完全冇修剪过， 有机会噶， 纯、哦、天然咁样。 系啊， 但系都有要用啲头发嘅护理产品。 咁梗系咯，我谂佢啲洗头水同护发素，可能一个礼拜要换一次。 但系应该点 洗啊？ 呢啲咁嘅叫做头发 model 咧，就一定会有 sponsorship 啦，系咪先？因为佢都好多人去观赏过，你都睇过佢啲相啦，同埋个个都想自己嘅头发乌黑亮丽啦，系咪？ 佢直头系要油要。人幫佢洗頭添， 係咪啊？係、啊， 因為 佢 自己洗唔到、啊嗯，你啲頭髮咁長、啊，咁你諗下，譬如日本嗰啲洗手間，咁你喺個浴室嗰度，我當你有個好大嘅嗰啲水缸啦，咁你又要撥，又花灑沖落去，咁你邊度做到好重喎、 啊？ 啲頭髮可能係濕咗水之後， 真係啊，所以呢一樣嘢都 係 即係見仁見智啦。 sponsor 應該係包埋人 包埋洗頭， 幫佢洗頭啊嘛。 我都唔知嗱，暫時就冇講佢用咩嘅 product 啦，只係用一啲髮霜就係藏紅花製成嘅咁樣，藏紅花即係西藏嗰藏啊嚇咁，我估唔到咁中式喎，用啲產品。 好多嘢叫漢方啊嘛， 係可能係咁啊嚇，咁啊邊個牌子我就真係唔知道啦。不過咧，佢出一出鋪咧，下邊就好多朋友都留言啦，話哇好勁哦，好欣賞你，哇好羨慕你咁樣等等啦。咁但係更加多咧就係話哇好驚啊，一見到咁長頭髮， 係啊， 好似嗰啲妖魔鬼怪咁 樣。我會偏向驚多啲嘅，其實 都係驚。 其實咧，我連埋嗰啲譬如自己洗手間沖涼，沖涼跟住有陣時，譬如屋企人有好多叫頭髮嗰啲。 清理翻啦，或者工人 系 啦，清理 系啦。咁我见到嗰啲头发黐喺个浴缸嗰度咧，我会有啲起鸡皮 嘅。 啊，即系有啲人有密集恐惧症，但系我有呢一个嘅 头发恐惧症。 系啦， 我都有少少嘅。其实特别系咧，有好多朋友话喂，去茶餐厅食嘢嘅时候咧，食到昆虫当然唔开心。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食到头发我都好唔开心。 系啊， 食到头发咧。我已經成碟唔想食噶，我咁中意食嘢嘅一個人，我一食到有頭髮咧，我依家諗到個體驗都好差，所以我唔再講落去啦。我唔想星期五大家係一個差體驗嘅神光大使，我想大家都開開心心。 咁梗係啦。 不過嗱、頭髮嚟講咧，即係你又中意長頭髮女仔定係短頭髮？ 我中意長頭髮女仔喎。 係咩？ 係啊， 我估唔到喎。 我長咧，但係我又想佢處理啲頭髮處理得好啲。 好難㗎，佢又要長頭髮，又要自己識得執翻曬啲頭髮咧。係 啊， 要好嘅教育啊， 好教育 先可以做得到。 呢個教育真係好緊要。我以前喺日本住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嘅，嗰個家庭同我講咧，每一個人都要做好自己嘅嘢，就連埋你沖完涼之後咧，你都要將個廁所還原，還原係包括咧你嗰啲頭髮嗰啲碎屑咧，你都要 抹翻啲鏡啊， 係啦，全部自己清理曬，下一手先至可以。入去用咁樣，呢啲叫佢哋嚟講叫禮貌咯。 哦，咁樣真係 最基本 啊！睇下呢啲嘅家教可唔可以傳承到喺即係香港啊？ 係啦， 即係男仔女仔都好啦，有啲男仔都長頭髮嘅。 難嘅，不過香港有好多嘢都 係好難做， 好難啊！文化背景唔同啊嘛。 係啊，咁啊，大家朝頭早睇下靚女啦。 係啦，先聽聽7:30嘅新聞簡報，轉頭翻嚟繼續有晨光第一線陪住你啊！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我好似样样都唔叻，唔知可以做啲乜呢？ 我觉得其他人个个都好过我咁嘅。 英国哲学家威廉罗素曾经讲过：，你的每一项专长都能为幸福铺路。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自己嘅幸福，我会靠自己双手揾到噶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将总值19,000亿美元的抗疫纾困法案签署成为法例。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法案时形容，今次是重建国家骨干的历史性立法。国会参众两院早前先后通过法案，拜登签署之后，纾困方案正式生效。拜登原定在当地星期五签署，但法案比预期更早抵达白宫。拜登稍后将在当地星期四的黄金时段就疫情大流行发表演说。他预告将提及过去一年的日子，美国如何度过，以及更重要是谈及未来的部署。欧洲部分国家暂停接种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英国外相蓝韬文说，该款疫苗在英国国内经反复测试，证明可以安全和有信心地采用，但强调尊重每一个国家按自身监管程序作出安全的决定。首相约翰逊发言人强调，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有效。联合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指责缅甸军方犯下违反人道的罪行。安德鲁斯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的时候指出，缅甸目前被滥杀无辜和不合法的政权控制，该政权很可能正是有系统和广泛地杀戮、施予酷刑和迫害民众。安德鲁斯呼吁制裁缅甸军方拥有的能源企业，该企业今年的预期收入是10亿美元。体育方面，欧霸杯16强首回合，曼联主场被 AC 米兰逼和1-1。迪亚路下半场头槌建功领先，但 AC 米兰在补时阶段由卡即亚攀平，取得宝贵的作客入球。阿仙奴作客3-1击败奥林比亚高斯，热刺主场凭住哈利卡尼上下半场各建一功，2球击败萨格勒布大蓝帽。其他赛事，阿即士主场3-0轻取年青人，罗马同样比数击败萨克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俾大家知先啦，喺新界嘅屯门公路啊，去九龙方向青龙头段快线受阻，塞到去加龙村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段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加龙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近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二台通识60秒。 长同小朋友做运动嘅时候想安全又开心，咁就要记住一啲运动安全嘅小贴士啦。 小朋友做运动嘅时候咧，要有成年人例如父母啦、导师从旁指导，以策安全。 运动前后仲要做足热身同埋缓和嘅运动，避免引致肌肉抽筋、关节扭伤等嘅创伤。 记得咧唔好食饱之后立即做运动，仲要咧着适当同埋舒服嘅衫裤鞋袜。 家长仲要提醒小朋友做运动要循序渐进、量力而为同埋有恒心啊，要避免做一啲可能引致自己或者其他人受伤嘅危险动作。 患有长期疾病的儿童一定要遵从医生的指示进行强度合适的运动训练，千祈不要勉强啊。 如果运动的时候觉得不舒服，例如气喘、头晕、作呕作闷等等，那就要立即停止和休息的了，有需要的话还要去看医生。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36，室外气温现在21度，相对湿度87%。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咧，咁啊，梗系先讲下港超联啦，唔系讲呢一个嘅成绩，系讲佢哋两队啊，特别咧系讲紧东方啦，咁啊，同埋杰志打嘅，即系踢紧呢场波嘅时候咧，啲球迷咧就可能会比较上投入啊，投入到咩咧？扯走咗东方嗰个打气旗，互相挑衅。何必呢？系咪？ 其实都令到赛事有另类嘅看头啦。咁啊，系啦，多啲球迷入场咧，一定系咧足总嘅原意嚟嘅。不过就 多啲人入场系真系足总嘅原意嚟噶。 系，不过大家就以和为贵 啦。系 啦， 即系使唔使搞到好似行偏方咁样咧？ 系系， 场波踢得好啊，场场爆满啦，系咪？ 诶，不过旧时咧，去翻嗰啲南华啊、精工嗰啲年代咧，其实大家真系有一种老死不相往来嘅。 系噶， 我爸爸嗰啲讲咧就系话，喂，我中。中意南华就系南华等，哦，你中意快通或者好易通嗰阵时有几队呢啲噶嘛？跟住我话，哦，我完全唔会同你倾偈噶。一踢波之前，即系入旺角场或者入香港大球场之前咧，大家咧仲系嬲咗对方嘅，咁样赢咗咧又会耀武扬威一番咁样咯。咁呢个都系即系嗰阵时本地波兴盛嘅一个原因， 啊、 即系大家有得打下牙教啊嘛。 我哋都希望港超联咧越踢越好啊！你成绩好啦，咁啊除咗港超联之外，就睇埋呢个东京奥运咯。咁啊成日都话啦，喂，东京奥运今年咧唔会有呢一个嘅外国嘅游客咧就入去即系观赏呢一个嘅赛事啦。咁啊，东京奥组委主席啊，其实之前都换咗人噶啦。咁啊，桥本圣子就话到啦，仍然咧就仲未啊，就系唔系允许外国嘅观众喺呢一个嘅现场嗰度观赏奥运咧，作出最后嘅决定噶。 哦， 你以为已经决定咗啊？原来仲未决定噶。好啦，佢又话到咯，希望奥运圣火啊传递活动开始之前咧。就可以作出呢一個嘅決定。咁之前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日本政府就因為擔心呢個疫情啦，咁有傳啦，嗱而家要講翻有傳呢兩個字啦。有傳就話外國嘅遊客係唔可以去嗰度咧，就睇佢哋嘅賽事。不過而家既然咧，尋日嘅啫，咁橋本聖子就出咗嚟講啦。咁到底最後嗰個決定會係點咧？咁樣 咁啊，當然希望有啲人入場好啲啦。不過，唉，又喺度諗緊，如果到時情況好啊好啫，唔好嘅話，大家集體感染又係窩火嘅啫。 你諗下，如果你變咗東澳群組，即係 Touchwood 講句東澳群組，哇，東澳群組好大喎。 係啦，所以，唉，真係有陣時搞奧運都係兩印度，我就好想睇噶。嗱，睇啊， 我都好想睇啊， 應該有得睇嘅，運動員都會肯。 由嗰陣時，巴西嗰、那個叫做閉幕啊，閉幕嗰陣時見到當其時嘅時任首相啊，咁啊，但係喺即係 Mario 咁樣彈出嚟啦，係咪先？咁大家都覺得哇，安倍晉三都出到嚟咯，咁啊變咗四年之後嘅情況都幾期待啦。咁啊又高科技係咪？樣嘢又勁，咁啊又多機械人睇，咁啊點知咧？四年就冇咗，而家就 delay 咗一年，咁啊今年仲搞到而家有少少似即係。捉水咁樣感覺， 但係都希望捉水都好過有啖食下啦。 係啦，希望係啦。 最怕捉水都冇啖食，就即係對於成個日本國嚟講都好似爭少。 喺奧運嘅歷史入面都唔係一件好嘅事。 係咁，當然因為疫情啦，唔係因為佢哋舉辦不力啦。咁呢個一定要即係俾翻個 credit 佢哋嘅。咁希望都好好地做咗佢啦。 冇錯， 因為咧連39歲嘅費特拿咧都為到東奧咧就磨劍擦掌咁樣啊。咁瑞士天王費特拿咧相隔14个月咧，终于复出啦，咁样咁啊，自去年咧1月澳网四强不敌祖高域咧，一直休战，即系成年冇打过波。 佢突然之间出嚟打波咧，其实都有原因嘅，因为佢一直以嚟佢最想攞嘅一个奖牌而攞唔到咧，就系奥运， 系就系奥运。 其实佢都已经接受咗好多传媒讲到明噶啦，我系想攞奥运金牌嘅， 系啊，但系咧人生就系咁啊， 系啊， 有啲嘢咧。你越想攞， 39岁喎， 系你越想攞，越攞唔到， 系咯， 系啦，越觉得自己打得好，打得到咩？就系打唔到， 系啦，就越系觉得打到嘅，可能你发挥嘅时候就越紧张， 系啊，呢啲叫做遗憾美啊嘛， 即系又唔知会唔会盲拳打死老师傅啊？到时一句说话， 系啊，真系你啊，因为即系阿费达拿始终都39岁啦，冇年龄歧视嘅，但系你真系拳拍少壮啊嘛， 系啊， 突然间杀出一粒超新星，突然间可能24岁嘅， 打乱咗佢啲步。速啊！ 系啊，打嘅节奏同佢唔同嘅， 系咯、 啊，或者咧啊，佢打嘅方法咧，同现世代嘅网球高手系唔同嘅，咁、可能真系会杀佢一个措手不及嘅喎，系咪先？ 咁啊，都祝福佢嘅， 系啊，咁我都想睇到费达拿，系啊，我个个都想睇到，但系即系希望都可以有好嘅成绩啦。但系我嗱呢啲又系冇期望冇失望，如果佢唔去打东京奥运咧。就未必会输，但如果 touch 啦费达拿真系输咗嘅话咧，咁有好多 fans 又会伤透心，费达拿自己又伤透心，因为佢应该冇下一届 冇噶啦，好多好多球员咧都系唔会再有下一届噶啦，佢自己都话到，譬如佢咁耐时间，佢呢个佢真系唔比赛就系喺度瞓觉食饭咩？佢都不断做紧啲体能 keep 住自己嗰个力量啊嘛， 啱啊， 咁佢唔比赛。佢又可以減少嗰個受傷嘅機會， 係啊， 係咪就係、是、為咗個東京奧運？係 啊，39歲嘅費達拿就話咧，佢真係有 planning 啊，即係有計劃參加東京奧運嘅，但目前咧要集中咧準備咧温網先啦嚇，即係温布頓網球公開賽啦。今屆嘅奧運咧係佢主要嘅目標之一啦。上屆嘅里約奧運咧不幸地因為受傷咧而錯過咗啊。我希望我嘅傷勢能夠徹底康復啊，俾我今年咧有十足嘅狀態去參賽。咁究竟得唔得咧？嗱。伊巴謙莫域都仲踢到，係咪先？一定得噶。但係個重點係可唔可以唔受傷底下咧去參賽咧？呢個都係好多年長嘅運動員。 我有少少諗佢温網會唔會有少少放水嘅感覺？ 我一落得場會放水啊！運動員，我估個個都係咁啦。 去到嗰個位置， 打到手斷都要打。 冬奥、啊、 其实唔会嘅，经理人唔会俾佢打嘅。如果手断嘅话，系啊，所以运动员都唔系一种能够自主嘅工种嚟、 啊、 我只能够讲，好转个角度讲埋 NBA 方面啦。嗱 ，NBA 咧夏冠季嘅赛程咧就喺香港时间咧正式展开啦。因为中间咧就夹住即系上个礼拜进行嘅全明星赛啦。咁啊，明星后卫咧，当石啊吓，咁啊，小馬主場迎戰呢個馬刺隊啊，咁啊就即係俾呢個小馬隊贏咗啦，咁啊睇嚟都要繼續留意一下，譬如另一隊波由他爵士啦，可唔可以繼續締造一個連勝嘅紀錄啊？咁啊 NBA 咧進入最後階段啊，打下半季啦，究竟邊啲球隊咧可以入到咧季後賽咧？如果你禮拜六日有時間咧，都可以睇睇，因為依家免費電視台有陣時禮拜六 都會有一兩場波睇， 係啊，咁都幾好啦。我自己覺得係一件好事。 仔仔都睇多咗 NBA 喎。係咩真係㗎？ 因 為睇 NBA 會高 錢啊嘛， 睇 NBA 會高。 搞錯，睇 NBA 會高，打籃球就會高啫。 因為 睇都會高 咧。睇 NBA 咧，你見到好多人跳啦，你自己潛意識咧都會想跳多咗嘅。 係咪㗎？係 真嘅。 咁啊，長期開住俾佢睇。 因為有外國嘅研究發現，你有冇發現外國啲細路仔係高啲啊？咁你唔可以否定呢一樣嘢喎，因為佢由細到大都睇 NBA 咁樣， 個種都唔同啊。 啱嘅，啱嘅，唔係咁講就咁講啦，即係睇下呢啲運動， 試下啦，試下， 試下啦。 作為一個阿爸，即係偏方都試下，係咪先？係 咪先？即係佢睇得多咗，哦，啲爸爸點解啲人係咁跳？你話我打籃球咯， 打籃球。 佢話打籃球啲人就可以咁高噶啦，跟住個細路仔就舉手話：好啊，我都想咁高。跟住佢咪有一個興趣。 佢又真係問過，佢話哇，見到嗰啲哥哥打籃球跳得咁高嘅，跟住佢問我嗰個籃球架係咪同自己公園平時打過一樣咁高？我話係啊，一樣咁高噶。哇！佢哋跳得好高喎，好犀利喎，我跳唔跳到㗎咁樣？我都有同佢講，你跳多啲咪跳到咯。 哦，係啊，有好多嘢都係咁噶啦。 咪係咯， 即係你想考100分。温习多啲咪温有有咯，系咪先？咁、 啊、 你想多啲钱，搵多啲咪有多啲钱咯，好、啊、简单嘅啫。是前任，其实是小个人，整个人亦情深。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较寂寞无憾？其实是分秒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试着有地方烈已望未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日积也是约你，孤单却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肉身睁开眼睛，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早晨时间7:47啊，听紧有 Yellow 野佬嘅《喜欢上一个人》。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点啊？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晨光嘅听众。嗱，寻日咧就系3月11日啦，就系呢个311大地震嘅10周年啦。咁啊，都有好多电视嘅特辑都会回顾下嘅。咁啊，我见到咧喺其实日本嗰方面咧，当然佢哋亦都好关注啦，亦都睇下当时嘅灾民而家生活成点啊。咁但系其实经过嗰一件事之后咧，见到有好多嘅防灾产品咧。就出現咗喺市面啦，即係大家 更加会觉得、哦、如果真系发生一啲好大嘅灾难嘅时候，大家身边系咪应该有一啲即系救援物资咧？咁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喺日本咧，好多家庭主妇啦，佢哋都好有好负责任地咧、嗯，都会喺屋企有一啲防灾嘅防灾难嘅包袱啦、嗯，叫做即系防灾包嘅 走佬包啦， 系啦， 或者救生包咁样啦， 系啦。咁但系咧里面而家咧就话哦，新出咗好多唔同嘅产品、哦，咁亦都有一个咧，即系喺日本嗰度咧有一个叫做防灾嘅用品展啊，系啦。咁喺全国各地咧分店，即系有一间嘅我哋去旅行都会去嘅百货公司啦。咁、佢就搞咗一个防灾用品展，就介绍一啲最新嘅防灾用品。咁提醒咧大家即系做足准备，以防万一。咁今朝早咧就想同阿钟哥同埋阿 O 咧就睇下呢啲叫做所谓新出嘅一啲防灾用品，咁啊睇下你哋觉得系咪真系好帮到手先？ 不过睇下系咪新出啊，因为咧就算喺3.11之前咧、 嗯， 其实日本呢个防灾意识都几强嘅，佢、哋都已经有晒呢啲咁样嘅叫做阿正话 O 讲嗰啲走佬包啊，或者叫做防灾包包啊嘛，咁已经 系 摆定喺屋企嘅。不过当然咧喺重大事故之后，佢哋又会更加要警醒啲，甚至乎可能嗰個裏邊用嘅物資啊、鋪排啊、種類啊，就會有啲唔同都唔定嘅， 會改良下 啦。會改良 即係以前可能啊，覺得有啲照明燈咁樣， 跟住 原來發現可以咁長時間停電嘅，即係完全接觸唔到嘅，可能嗰個耐用性都唔同。 不過譬如之前咧佢哋嗰個大地震之後啊，咁、都曾經出咗一個改良嘅，就係嗰啲小朋友用嘅書包。 哦， 係。以前嘅書包咧，就可能係真係孭書本。你見到大大個啦、之後出嗰啲書包咧，其實係重咗， 有 GPS 啊嘛，同埋啲書包入邊 有 GPS 啦，同埋 有塊鐵板噶嘛，即係其實好似小丸子用嗰個咁樣紅色嘅， 係啦，硬身咗。咁佢哋後邊嗰塊鐵板用嚟做咩咧？就當我哋如果即係不幸地真係遇到一啲天然事故嘅時候咧、大自然災難嘅時候咧，就將個書包嗰個掩咧， 係 反過嚟。笠住自己个头， 系 即系就当自己一个屏障，保护自己头部咁样。 佢仲话嗰个书包除咗有呢块铁板之外咧，如果譬如你 in case 跌落水啦，佢系可以浮， 浮翻 系 啊，有啲咁嘅功能 啦。系啊，即系好多呢一啲嘅产品。 今次系点咧？今次 嗱，今次咧佢就话啊，因为嗰一间好大间嘅百货公司啦，咁啊。佢就做咗一個調查嘅，佢話第一位咧就係照明部門嘅第一位咧，就有一款太陽能嘅手提燈，咁啊細細只啦，我俾個樣 子、太陽能電筒終於 太陽能電筒啊， 手提燈係啦，咁啊係其實同 都話得㗎啦，大家笑佢好有用㗎， 即係平時要擺定喺太陽下邊， 係啊， 草太陽草地冇太陽嘅時候佢就會做。 係啦，嗱呢一個燈咧個樣咧就好普通嘅啫，即係可能你好似12蚊店嗰啲咁嘅細細盞嘅啫，咁但係佢咧呢個價錢咧就標。叫做2980 yen 呢一盏灯，咁佢放喺太阳底下20个钟头咧就可以完成到充电噶啦。咁啊，同时咧佢亦都可以系适用于呢个外置流动充电器， 即系用 USB 嚟充啊，或者我哋俗称嘅尿袋啦，即系嗰啲充电器都可以令到佢着到灯嘅。 系啦， 因为我知道嗰啲走佬包咧，依家今时今日就最紧要就有嗰个咧，即系巨型同埋即系可以插好耐嘅一个充电尿袋咁样。咁嗰嚿嘢咧。本身可能已經夠你咧，有起碼48个小时可以任用電量嘅。咁、第一手機你會有電啦，手機已經可以係一個照明系統啦。跟住第二咧就係俾你我嚟插呢啲燈啊，或者有啲熱嘅爐咧，依家都可以用 USB 嚟懟入去，令到佢可以煮到好簡單嘅嘢食咁樣咯。咁、所以呢一個都係。有機會喺個求生包入面有嘅一個 product， 同埋佢嗰個設計咧，仲要係可以摺疊嘅，即係頭先俾你睇就一個盞細細嘅，好似座台燈咁樣啦。咁、但係原來佢可以咧，即係摺埋扁咗嘅，咁就變成一個好輕便，你可以即係手提嘅一個電筒仔咁樣又可以嘅。另外一個咧喺衛生部門嘅第一位咧，就有一款。洗头专用嘅手套喎、 哦，洗头 系啦，你望落去咧，佢个包装就似系一块好似面膜咁样嘅包装啦，咁里面咧就系一对白嘅胶手套咁样，就好似平时咧你染发或者系啦系啦嗰啲嘅白手套啦，咁原来咧佢系呢一个卖点就系当你喺避难嘅时候冇自来水都可以洗头、哦， 即系个手套本身应该系用水嘅成分造成嘅、哦，一捽个头咧。 手套就會溶咗變成水咁樣係 嘛？差唔多啦，佢話呢個手套使用嘅特製物料咧，吸水力係特強嘅，可以儲存足夠洗一次頭嘅水量喺裏邊，即係手套裏邊。 手套咪漲曬？如果你吸取咗之後， 佢少少漲㗎，係用嘅時候有人示範，佢話所以因此咧，呢個商品嘅重量咧有八成係水分嚟嘅，即係佢唔係一片薄薄的手套，其实它里面都有些水在度， 即系水加洗头水，但系溶咗落只手套嗰度， 系咯， 变咗你一开对手套已经齐晒噶啦， 系啦，冇错。 咁过水呢 点样过水？ 买两对咯，第二对咧就专系过水用的手套咯。 天啊，我点估到都要买两对？ 我怀疑咧，系你洗的时候就用碱液。到你真係需要出水嘅時候咧，係啦，你就即係整一整佢，即係就 一支水咧。 唔係啊，就係嗰時避難冇水啊嘛。 避難嘅時候點解要洗頭？ 係咯，避難嘅時候你寧願攞呢啲水，就算係生水或者合成水 嚟飲啦。 係啊，你保命啊嘛。 咁講求衛生啊嘛，你可以唔用嘅，係啦， 都要美觀嘅， 係啊，都係啦， 咁都要靚嘅， 係啊，費事有第二啲其他問題產生咗啦。咁其實佢有講嘅，除咗防災之外咧，平時做完運動都可以用嘅。嗱，跟住咧，防災食品部門嘅第一位咧，食品係咩咧？ 泡吧， 唔係喎，竟然係一個牛肉。饭即系好出名个罐头啊， 罐头牛肉饭 系啊，呢个牛当罐头啊， 喂唔系呢个就呢、這个反而估到、啊， 估到系嘛？ 因为罐头食物罐头食物一定要喺度噶嘛， 系， 但通常咧以前见嗰啲可能就系送还送，饭还饭，你罐头饭或者罐头送啊嘛，佢而家捞埋一齐，一罐搞掂、 啊，系啊，啊佢咧就话喺日本嗰边卖咧就700 yen 啊，咁、但系我发觉咧其实佢 香港卖咧就300 yen 添， 唔系都50几蚊都贵。 都贵啊，但系佢真系一个饭嚟嘅，系啊，佢话制作嘅时候咧，即系日本人都好讲究呢一个嘅质量噶嘛，即系唔系哇，所以其实佢好多日本罐头都好食嘅，之前咪讲过咧，有嗰啲肉子罐头佢哋都有推出到嘅，咁佢话最大制作嘅难题咧，就点样保持呢个罐头嘅味道同佢商店卖嗰个嘅牛肉饭咧，系啦，味道系一致嘅， 一样啊，直情可以做到， 佢真系。佢话系一样啦，即系就算唔系咧，佢都有呢一个念头去追求一样，系啦。咁咧，嗰个节目嘅工作人员就去走访呢一个嘅制作工厂啦。咁佢话堂食嘅时候咧，品质就梗系交俾个店员负责检查啦，维持翻咧嗰个牛肉同埋洋葱嘅黄金比例。咁而喺制作罐头嘅时候咧，就交俾机器啦。咁牛肉同埋洋葱等等嘅材料质素咧，即系每日都有可能会唔同噶嘛。咁所以制作步骤同埋工程上。面咧，佢就花咗唔少嘅心思嘅。牛肉同埋洋葱切好咗之后咧，首先就要分开煮熟，煮到佢入味，然后咧就用机器平均分配每个罐头所用嘅材料嘅份量。咁啊，机器分好之后咧，再由人手逐份材料咧系放入罐头嗰度，即系机 check 一次，系啦，分好咗，人再 check 一次，睇下部机有冇分错，跟住咧再用人手咧摆喺罐头嗰度嘅。咁另外咧，佢讲到呢一个罐头嘅米咧。亦都是用呢个秋田原产的原米嚟嘅， 梗系啦。 点解咧？ 咁你点？ 咁你都用， 梗系 整得咁仔细，你又要用翻同喺铺头食一样嘅味道，你梗系要用翻铺头用嘅米啦。 错啦，此言差 矣。铺头都唔用秋田原，罐头就用秋田原。 咦？嗱，呢个近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呢个咧，即系所谓叫做防灾罐头嘛。咁知道你嗰阵时咧，一定系粮食短缺，唔会有好多嘢俾你食。 咁啊点啊？ 咁所以咧，佢用呢、這个 食啲好啲嘅嘢， 冇错啦。概念就系咁，原米比起白米咧，系多啲维他命 E 啦、食物纤维啦、氨基酸咧等等，都系比起平时食嘅白米咧，系高出好多倍嘅。 咁如果系咁样，点解平时冇得食啊？ 哦，平时你又 食惯好嘢啊， 系啦，又叫青鱼啊，又叫其他嘢。 然之后嗰个系咪秋田县啦？唔系算啦咁样啊。 啊，同埋咧，佢当佢摆咗喺罐头之后再煮咧，就会特别湿润啲嘅，咁就会即系你食嘅时候就会觉得舒服啲咯。佢话呢一款罐头咧突破咗，即系卖出咗100万罐咁多啦。系啊，佢开始出埋猪肉饭。 唔系，咁如果罐机器真系做得咁好，不如以后用，就算喺堂食都用机器整啦。 即系呢个罐头系嘛？卖个罐头俾你咯， 罐头你都要开俾你食咯，食咯咁样咪得咯。 但系咧嗱又唔同啦，因为你多数咧堂食嗰啲都系新鲜啊嘛，佢呢个罐头咧可以保存3年咁耐嘅。 不过题外话，即系如果你大家都食个罐头噶啦，你哋食罐头嘅时候点样食噶？就咁样开咗个罐，即系开咗个盖就咁摆喺度食啊？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车龙就喺康庄道桥面嘅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后少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文念中用了四年时间记录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拍摄生涯，他眼中的许鞍华又是怎样的呢？ 一直都很欣赏许导演拍戏的态度，他就是其中我认识香港最勤力的导演之一。我未见过有导演是每一场戏都画晒分镜头的，即是他每一部戏的搭分镜纸可以出本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阿杰同啊，你咁熟嗰啲星座嘅嘢，不如你教下我啊！ 志芬，星座嘅嘢唔使人教噶，自修噶嘛。 吓、啊，喺边度自修啊？ 你望下你后面张海报。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有 星座自修室， 免费噶。 哦，咁唔知今个星期会讲边个座咧 ？Taurus。 吓 ？Taurus。 即系 金牛座啊！ 点十分啊，开心翻啊吓个市况，开心翻好啊，系咪先？咁啊， 亦个样子梗系唔同晒。 可唔可以继续开心啊？ 系啦，继唔继续都开心啊？要问一下 Dicky 先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啊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你好啊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Kenny。仲嗰个哦，嗱，不过咁啊，我觉得咧就即系我唔明。唔應該將我哋嘅情緒啊、心情咧，就同我股票市場嘅高低起落掛鈎。 係啦， 又都高興開心，但係咧就即係可能係實際上要安慰一下自己咁啦。有陣時即係輸咗錢咧，都唔使太唔開心嘅，因為咧你有能力投資咧，其實都已經係社會上幸福嘅一群嚟㗎啦。 講得好啱啊， 好正向啊。 係啊 ，Dicky 真係講得好。 Dicky 見慣風浪啊， 係啊， 唔同啊，講啲嘢啫。 但係 Dicky 其實我喺過往嗰一兩個交易日冇乜點樣沾手，亦都冇乜損手，我只係戥人哋開心，戥人哋開心都係一種藝術嚟㗎，係咪先？聽眾有錢收啊，我哋都開心，係咪先？ 係啊。 咁啊，不如今日講下大市先啦。嗱，琴日咧港股啊升得。 得幾好啊，成交金額呢2157億啦，升咗478點啊。領升嘅呢最好就係一啲新經濟股份呢，因為之前呢都捱價捱得好多，包括騰訊呢升 3.34% 啦，快手呢更加升咗 14.43%， 微盟集團呢亦都急升咗 13.66%， 好厲害好厲害，係咪資金轉返入去呢新經濟股份呢？ 我想呢上次去睇幾樣嘢啦。第一呢我都提過，就係十年期美國國庫債券嘅收益率啦，個知識率啦。咁真係呢去到1.6以上，跟住就回返落去。咁呢一個嘅指標落呢，咁有利於個股市。不過呢就真係總的來說呢，過去呢段時間呢，即係嗰個股票市場日升日跌嘅情況，終於都好似有少少改變啦。即係我自己呢都一路都講啦，嘩個港股呢真係挫到呢做个霆锋同阿林峰咯咁样，咁但系啲网友就话啦，唔系啊，其实咧系应该系错过阿胡峰同阿邓志峰噶咁样啦。咁啊，点解咧？咁我而家理解到啦，即系咧而家错得嚟咧系冇咁错啦，已经系吓，所以就变咗阿修哥啦。咁嗱，讲笑啦，当然呢个系咁，但系咧喺呢一秒钟睇到几样嘢。第一，寻日好多啲股份都转咗势，咁亦都只要你唔問到我嗰隻股份，我就唔使講有冇持有啦。咁但我自己都開始，譬如話喺前日啦，都已經見到，即係當別人恐慌，即係股神係金句，當別人恐懼時，我哋要貪婪。咁但其實嗰刻真係都幾恐懼下。咁但又係嗰句啊，一啲過去都好心儀嘅股份，都已經係累積咗都頗大嘅跌幅。咁係咪就應該即係慢慢咁買少少咁樣咧，咁但係咧我亦都會覺得一個情況就係、是，係啦，我真係做咗啦，身體力行買咗個少少啦，但跟住咧佢係升得好快喎，不過都係㗎，戒急就用忍嘅，即係當佢反彈亦都好快嘅時候咧，都可能喺呢個過程裏面都會有啲波動。但如果你話睇翻尋晚美股，無論係大家都好鍾情嘅啊啟媽，佢旗下嘅一啲ETF 嘅 ARK 啦。咁亦都再加埋其他啲新經濟股啦，甚至乎咧憧憬佢可能會好快回歸翻嚟香港第二上市嘅百度啊、Bilibili B 站啊，咁全部都升曬噶啦。咁所以咧，照道理咧，喺呢一個即係雖然尋日科技指數都升咗成5% 啦，咁都有講過啦，就即係講技術上咧，即係佢有個所謂嘅頭肩頂嘅形態。咁香港嘅恆生科技指數咧，差唔多完成曬成個咧量度跌幅。咁纳斯达克指数咧，其实未完成晒，但系都已经率先反弹。咁我谂都可望啦吓，即系如果你系美国啊，即系无论系所谓嘅一个大规模嘅救市嘅举动啦，以至到咧就系嗰个十年期债息又即系开始又即系定翻啲落嚟啦。咁呢啲指标咧都有利于个股票市场进一步咧就系回升，特别系啲新经济股。咁我谂香港今日咧，照道理都可以有望咧，就再延续咧近日嘅反弹嘅。 希望啦，希望啦。嗱，咁啊，而家个市就叫做即系反弹少少，又回稳少少咁样啦。咁通常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有边个板块嘅股票咧系可以即系攞咗个先机着数啲先复苏再望嘅？ 好，咁啊，钟哥嗱，当然啦，这个世界最有趣嘅咧就系话跌得多嗰啲，咁跟住咧反弹力度可能亦都大，咁呢个都系好客观嘅，即系都系个中摆嘅概念啦。哇，之前一路摆到最恐慌嗰度，咁而家系咁依摆翻嚟中间些少嘅啫，其实都未好亢奋，咁佢可能已经有好大嘅反弹幅度，咁所以都照道理啦吓，都会系即系近期即系都大幅波动挫到雲嘅一啲新經濟類股份咧，咁照道理咧點都會稱先嘅。不過咧，傳統舊經濟股咧又亦都好多都係威係細嘅，因為嗱，無論係兩會呢段時間啦，內地嘅即係經濟復甦嘅憧憬啦，咁的而且確因為疫情全面受控啊嘛，咁仲有咧就係話中央嘅經濟工作會議裏面啊，李克強總理講到嘅一啲行業啦，咁所以有呢啲咧都會係受惠。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從呢個角度去講咧，嗱個別啦一啲資源類啦，咁仲有咧就係一啲金融啦，包括係內銀啊、內險啊呢一類啦，咁仲有咧又係大家都會憧憬嘅，就係話一啲消費品啦。咁因為咧喺呢一個總理嘅工作報告都有講到，無論係啲耐用品，即係大型嘅車啊呢一類嘅家電啊，其實都會支持。咁所以咧，連咧即係話早期都比較弱啊，無論係一啲電動車概念啦，或者傳統嘅汽車生產商股份，應該都會做翻好啲咯。 嗯，好啊。另外咧，剛才我 Dicky 有提到嘅就係呢個百度啊，咁啊今日起就招股啦，咁啊想問一下 Dicky 呢個入場費14000幾噶嘛，一手就50股，抽唔抽得過咧？ 好，嗱，呢个可能系都好多股民关心嘅问题啦，因为咧。用幾個角度去講，你話真係講 BAT， 真係佢個市值又好，估值都好，都比起另外兩個，即係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咧，都係平咗折噶啦都。咁啊，講呢間公司咧，我就覺得盈利基本面以至到估值都吸引嘅。咁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咁我經常都會講啊，ADR 即係呢一啲喺美國上市嘅股份回歸翻嚟香港嗰啲咧，其實大家唔係一定要抽，背後嘅原因係乜咧？因為其實我唔使等喺香港抽噶，我睇啱咧，我喺美國就買得噶啦。咦，回咗好多、哦，由高位即係講美股佢嘅美金嘅股價由高位回咗成超過$100美金以上，咁啊喺美國買咁咪仲快靚正咯，嗱，因為始終美國買咧就唔會好似香港咁，頭先阿 Kitty 都講啦，一手入場快，咁即係話你最基本都要買一手啦。但係咧美國咧就冇嘅，因為美國咧就可以係一股股咁買，就唔使一手手買。咁所以咧你中意你買一股又得，買十股又得，買100股都可以。咁所以就可能更加彈性大咯。咁所以我覺得就唔一定要等喺香港度買嘅，即係如果你話中意呢只股份嘅話， 咁啊，散股民又可以留意一下啦。要留意嘅今日咧友邦出業績啊，呢只都係傳統股民咧好喜歡嘅股份啦。咁股價喺$100邊。陪陪陪陪，今日呢份业绩会唔会睇好少少啊 ？Dicky， 嗱，友邦咧，其实即系过去嘅业绩咧，尤其是即系喺疫情嘅呢段期间咧，咁一定受到影响嘅，因为大家都知佢嘅主要嘅业务其实都系要系人与人之间接触先可以做到嘅。咁但系咧，我谂喺未来一段时间咧，可能会好好多啦，因为而家即系讲紧即系内地基本上疫情全面受控啦。咁即系我都会相信，即系业绩嚟讲咧就都系滞后嘅，但系咧反而系憧憬佢未来嘅即系业绩嘅表现咧，应该就会有个即系比较明显啲嘅复苏。咁所以即系如果芸芸众多啲保险股嚟讲咧，其实佢都算系其中一隻啦，我諗可以話係即係全球最領先嘅即係保險公司咯。個股價其實講真啦，上翻$100，其實已經好接近佢即係新高噶啦，都唔係爭好遠，即係爭10% 度啫。我諗暫時佢股價都會維持穩定，去等待呢份成績表咧。 咁啊，大家禮拜五可以輕鬆少少啦， 係 啦，係啦。 咁啊，股市啊輕鬆升下啊，大家又輕鬆傾下咁啊，好啊嚇。今日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啊，其实揸咗8个 ADR 使唔使申报？应该唔使噶， 好啊，明白明白，好啊， 唔 该晒，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有钱梗系饮饮食食啦，系咪先？钟哥，你又唔系好中意打边炉？ 直头系反对添啦， 自助餐你啊点睇咧？ 咩啊？ 自助餐你啊点睇啦吓？ 以前僆仔时代就好中意，自从我明白咗我一定蚀俾佢呢个道理之后咧，我就唔食啦。因为必定蚀嘅，你点食都蚀。 细个嘅时候，即系大家都仲系十僆岁嘅时候，系唔会蚀嘅。 发育嗰阵时 系啊，发育嗰阵时即系黑洞嚟嘅， 即系而家系恢复发育时期嘅朋友仔，你要珍惜呢几年啊！ 想讲啦，你哋喺自助餐嘅世界入面。即係曾經啦，你哋嘅歷史入面食過最瘋狂、最多過一次係點樣 non stop 食唔停嘅一樣嘢係乜嘢咧？ 蠔咯， 蠔 啊！我就冇，因為我食好容易會即係 會屙係咪啊？ 但係我會唔停食龍蝦。 哦， 我都係唔停食龍蝦。嗰陣時咧，佢啱啱推出啲好細隻嘅龍蝦，唔係小龍蝦喎，即係 我 估 半 隻 手掌咁樣，跟住成一隻叉就撩起咗成嚿肉噶啦。 佢就會解開，跟住煎，跟住就釀好多芝士落去。哇！我細個咧可以食到成7隻龍蝦， 好飽喎！食龍蝦肉 太好食啦， 即 係 你食龍蝦肉食飽覺得抵啲啊，定還是食嗰啲牛扒食飽計？ 唔 係 我點解揀食蠔咧？因為食蠔好似食咗20隻都唔飽。都仲好似食翻啲暖嘢先。 講翻啊，龍蝦可以食得多少少啊？即係如果你冇長期飲疾嘅話，蠔就真係唔係個個都可以食到20隻 不過任何嘢都唔好過量啊！ 係啊，冇錯冇錯。 我正正想講啊，係咪先？但係即係我又去翻嗰個問題先，任何嘢都唔好過量。但係你哋試過最過分喺自助餐，小白你食乜嘢食得好多咧？ 其實蠔我都多㗎，咁蠔我其實我每一次咧都食20多隻嘅，但係我每一次食嘅時候，我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一定會屙。 所以佢仔都生2個咯。 幫到嘅真係。 翡翠螺我都食好多嘅，仲有啲咩我食咧？大家參照一下啦。龍蝦、翡翠螺同蠔， 抄低抄低抄低 抄低，抄低快啲抄低。 學到嘢， 係啦，我有兩個仔，講明 兩個仔。 翡翠螺係嘛？ 高手咯， 高手啊！高手在民間， 仲食乜嘢？仲食乜嘢？ 呢三樣咯，最多。 翡翠螺、 翡翠螺、蠔。同埋龙虾， 龙虾 咁你而家系咪最近食少咗啊？ 我最近冇乜点食啦， 死得咗啦！最近冇乜生 产，最近如数啦，准备开始 疫情问题啫。 睇 下呢一样嘢会唔会引领到小白带小朋友入去？因为咧都有报章报道啦，有12间咧儿童免费嘅呢个酒店自助餐，系啊，好多都系几 半价噶嘛，多数小朋友系。 而佢个 list 入边咧。都幾多勁嘅酒店喎， 咁、聽眾要抄低咯喎， 呢、這個真係幾優惠。 我話準備叫你轉頭 send 翻俾我， 你上網自己 自己揾到啊， 亦得即係不過咧入邊都幾多嘢食，不我覺得咁嘅，通常都係轉移咗個價錢落去啲大人嗰度嘅啫，即係咁你 呢個當然啦。 依家閒閒地食個自助餐咧，六七百蚊， 係啊， 好誇張。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我記得最平嘅一次自助餐係。中六、中七嘅時候，咁啊考完 A level， 跟住成班同學咁啊，大家哇，我哋要拆餐勁嘅咁樣。我記得嗰陣時尖沙咀咧有啲可能唔係咁高星級嘅酒店咧，食一餐自助餐咧。200零蚊 嘅咋，系啊， 五年前啊嘛，而家2021年啦。 你幾年前啦？我諗十年前到都仲有呢啲價錢。 唔好推算，總之我講咗個價錢俾你聽，大概都係200零蚊。 係啊， 仲要做兩轉嘅。如果你肯咧食嗰個叫做宵夜時段咧， 再平啲添。 佢個宵夜時段都係9:30開始，9:30 啱曬你胃口。 我哋僆仔正常食飯時間嚟啊嘛。 不過你講開就話食。即係會蝕啊，或者誒唔好食咁多啊，咁樣啊，唯獨是我或者我唔係咁推崇，即係大家有翻咁上年紀去食自助餐，但係有一種自助餐咧，我必定而家都會去食嘅。 甜品自助 餐就係啦，甜品自助餐 係根本就揀咗一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呢個咧我就 OK 啦， 我就冇乜所謂嘅呢一個。 你見唔見到個龍門由呢度搬咗嚟呢度？我就唔推崇大家食自助餐嘅。 甜品我都食唔到咁多喎， 我係欣賞鐘哥呢啲率直， 係啊， 即係佢嘅真誠。所以好簡單，如果即係鐘哥生日，你會同我去邊度食嘢？ 甜品自助餐 啦。 你唔使谂啊嘛， 唔系直头唔生日我都要带佢去啦。 哇，真系啱，直情听日都带佢啦，唔止生日。 我听日咁迟啊，今晚我都得。 今晚就去啦。 你就对住嗰个 chocolate fondue， 哇，你真系劲啊，唔舍得走啊。 好少叫你讲英文， 法文嚟噶， 法文都讲到啊。好少见你讲外语，我想讲，好少见你讲外语。但你见到嗰个朱古力喷泉， 系啊， 我帮你讲翻朱古力喷泉。 但你一定要讲 chocolate fondue。 先有嗰個甜品嘅味道啊！ 你見到佢講嘅時候，咬字幾咁認識，幾咁優雅 ，respect 係咪？ 幾咁想食，同埋想象得到鐘哥見到執嗰啲粉嘟嘅時候，哇！嗰種雙眼發光嘅感覺。 但我冇試過係夜晚食喎，你係都係下午茶嗰啲嚟啫，係嘛？夜晚就太瘋狂啦，我覺得。 夜晚咪當飯食咯， 唔可以瘋狂咩？人生唔可以瘋狂一次咩？ 你聽鐘哥講話，夜晚咪當飯食咯。本身呢句説話都好瘋狂噶啦， 本身都勁啦，唔係你嗰個檔次嘅人可以涉獵得到嘅。 真涉真涉， 即係等於如果阿小小白佢哋講，阿爸我想食甜品當飯食，哇仲唔即 係？係啊，唔係可能阿小白教育，跟住咧阿小小白咧。好當飯食咯， 好當飯食， 又係跟小飯，因為啲基因啊，基因啊，你小朋友會食呢啲生嘢，你又俾唔俾佢食？ 少啊少， 但係其實去到某一個， 魚生都食少少嘅， 但去到某一個年紀係咪又需要餵哺？ 會嘅，但係咧好簡單，細路仔咧其實譬如佢五歲咧，佢唔會想食魚生嘅， 嗯， 又係喎， 係啊。佢唔會想食嘅，可能其實到佢十幾歲嘅就突然之間好中意食魚生。其實我細個都係好少食魚生嘅。 所以細個阿媽咪唔帶我哋去食自助餐咯。你係咁食炒飯咧？你食蠔啦，你食龍蝦啦，我食炒飯。 其實唔會㗎啦，依家啲小朋友點會係咁食炒飯啊？ 啲大人就話蝕曬， 蝕曬， 蝕曬啊！因為細路仔嗰啲蝕頭咧，啲咩可能味蕾未生到咧， 係 唔中意嗰啲味啊，咁所以佢哋唔會食。 我細個咧去自助餐咧有一個成日都。好尷尬嘅，我唔係好願意攞住只碟咧去叫人哋切一塊。 哦，係啊，係啊，係啊。 點解啊？ 我到而家都 佢唔係喎，我成日去切嘅喎， 成嚿啊，唔係成嚿， 唔係都要切兩嚿，留切完兩嚿留翻喺嗰度，講求我嘅。 唔知啊，好似 好麻烦， 睇人哋服侍你咁样咧。 系啊系啊。 如果可以，我自己切啊嘛。 系啊。 咁同埋咧， 你唔好咁谂喎。如果个个都唔埋去咧， 佢冇一份工 系。系啊。啲人觉得点解你企咗喺度嘅嗰嚿牛排冇人要嘅咁样？ 佢直头想去支持下，支持下。 跟住咧，我又见到啲人露面嗰啲人咧，我又好唔好意思，因为平时露面我自己喺屋企露噶嘛。跟住人哋帮我录咧，我又觉得有啲古怪。 跟住就诶淋啲淋啲咁啊，煮耐啲煮耐啲。 喂，但系咧喺嗰个切嗰个肉嘅时候咧，你哋会唔会特别 request 要头定尾定系中间嘅？ 我冇啊，我就话多啲定少啲嘅啫。 我有 即系份量咯。 系啊，我有听过人咧，有啲人咧真系可以 request 我要中间，而嗰个人真系切中间俾佢， 即系特登斩一半，跟住再切中间嗰嚿俾佢。 咁样系咪好似唔系咁好咧？ 系。 咁可能有人就啱啱会想要个头咧，咁啊家家有求嘅。冇所谓， 系烦啲咯，我觉得烦啲 啫， 切到碎晒嚿肉， 系呢个都系即系讲食自助餐咧，其实都有好多回忆啦，有啲开心啦，因为之前疫情有啲段时间都停咗自助餐，咁佢依家复苏翻呢个自助餐行业，咁大家如果肯注重个人卫生或者即系肯去攞嘢食嘅时候，即系戴翻口罩， 一定要戴口罩， 即系翻翻台嘅时候先除低食，呢啲都系好基本喺疫情要学识嘅新常态，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去食嘢去。飲嘢去玩嘅時候咧，都注重社交距離啊，健康係最緊要嘅。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三月十二日係一年嘅第七十一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94日。1913年三月十二號，澳洲最大嘅內陸城市坎培拉正式開始興建。坎培拉名字的来源来自当地土著语言，意思为相聚的地方。1908年澳大利亚联邦决定在悉尼和墨尔本两大城市之间定都，是澳洲少数全城规划兴建的规划城市，由美国芝加哥建筑师华特贝里格里芬和玛丽恩马里奥格里芬夫妇设计，结合圆形、六边形、三角形等几何图案为主轴。1927年取代墨尔本成为首都。坎培拉位于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北端，人口超过36.7万。3月12号出生的朋友经得起挫折与失败，懂得利用自己的能力完成自我理念，对危险或受争议的事情特别着迷，做事勇敢有决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开辟新天地会不会满足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不同的城市拥有不同的意思，然而身处其中的人有多少知道？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将总值19,000亿美元的抗疫纾困法案签署成为法例。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法案的时候形容，今次是重建国家骨干的历史性立法。国会参众两院早前先后通过法案，拜登签署之后，纾困的方案正式生效。拜登原定在当地星期五签署，但法案比预期更早抵达白宫。拜登稍后将在当地星期四的黄金时段就疫情大流行发表演说。官员说，拜登将宣布在五月起取消对接种疫苗的优先限制。官员相信到时有足够的疫苗供应全国成年人。白宫又说，拜登将宣布部署4,000名现役军人协助疫苗接种工作。内地环球网引述消息人士说，内地司法机关近期将对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迈克尔案进行一审，报道未有提及时间和审讯地点，只是说因为疫情推迟了聆讯。康明海和迈克尔被指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2018年12月起被扣押，两人在去年6月被公诉。

民歌经典。今日呢就我哋返返去九龙西区，譬如话深水埗一定係西区啦。首先呢就係一首呢就係属于深水埗嘅歌。咁歌名呢就叫做幸福深水埗。 照顾邻里会使幸福散步，散步于深水埗。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嘅经典民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二千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点啊？ 哇，我咧发觉咗一样嘢啊，钟哥。咁我之前介绍完嗰个雷射雕刻机之后，我见到有观众有听众咧。好有興趣知喎、 我唔見喎、 啊，有啊， 冇人問我喎、 啊，因為我有朋友都係有聽晨光第一線噶嘛、然後佢真係有問我、啊部嘢咁正嘅，喺邊度買㗎？幾多錢啊？ 我就係聽見有啲人同我講，喂，幾時換咗阿星啊？咁樣啫喎。 點解？唔會噶，我會繼續努力揾啲好嘢介紹俾大家㗎。 你講得出先好啊！ 當然啦、 啊，唔係講得出仲要做得到喎、 啊，我一定做得到。今日我都做得到嘅。 係咩嚟啊？ 就因為咧，我上次個雷射雕刻機咧，價錢上可能大家都比較接受唔到啊。同埋唔係個個都會用呢部雕刻機去做啲嘢㗎嘛，咁、所以呢我今次帶咗樣嘢嚟呢，就係、是、方便到大家生活嘅、大家每一個屋企都有嘅，而係價錢好平之餘亦都好方便到大家做一啲好好嘅嘢嘅。咁係咩嚟嘅呢？ 你即係今日嘅自己打到昨日嘅自己。我仲好記得呢，上個禮拜阿星話哇，是我有史以來最勁啊！呢個嘢咁， 唔係嗱，因為科技就日新月異， 係你又啱 呢個咩啊？後生仔唔好講過 頭 説 話， 即刻俾人抽證你，話你聽。 科技日新月異，所以我一定要打到昨日的我先可以介紹更加好嘅嘢噶嘛。 係啊，家長你 好，咁我問下鐘哥先，鐘哥同 Kitty， 你哋係咪都有用膠紙機？ 膠紙就用咗， 膠紙咗 我就咁樣嘅咋。 冇喎、 膠紙阻都冇用啊！ 膠紙阻都冇用、 啊，我就掹一卷膠紙咯。要用嘅時候咪就咁攞出嚟，跟住掹咗要幾多？攞膠剪紙或者就搣咯。 係咯， 係啦，咁好煩噶嘛，因為你又要攞膠剪，又或者就咁搣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啲手指毛都會印曬落啲膠紙度。 係嘅，係嘅， 咁所以就用膠紙阻啦。 係啦，但係膠紙阻你都會有啲煩嘅，就係因為我哋嗰個鋸片咧，其實搣落嚟嘅時候係好核突噶嘛，係唔參差噶嘛，唔係係係好參差，係好參差噶嘛。咁我今日帶介紹呢樣嘢咧，就帶咗個膠紙機。 不過先講就譬如阿星正話講話膠紙阻咧，點解我屋企冇咧？因為通常你而家喺坊間買到叫做穩陣啲嘅膠紙阻。佢有翻一定嘅重量， 係啊， 咁佢一定要坐台咯。你唔可以攞上嚟話啊，我攞去邊度，攞去邊度，攞去邊度，有啲煩嘅。 係， 我有次真係唔覺意跌咗個膠紙咗落地下咧，碎咗之餘咧，仲要搞到我個地下個地板凹咗， 因為佢本身有個重量， 係啊，好重啊嘛。咁所以我帶呢嚿嘢過嚟咧，第一佢好輕啦，第二佢亦都好方便啦，第三佢係比普通嘅膠紙咗切出嚟嘅膠紙係好靚嘅。 第四咧？ 第四咧就係、 有冇啊？得三样嘅啫，三个好处。 等我慢慢介绍。咁呢一个其实就佢叫自动胶纸机啦。咁、我就觉得试完之后，其实系一个点样讲咧？以前大家即系钟哥 Kitty 有冇留记得见过以前嗰啲 price tag 咧，即系嗰啲标价咧，系有一部好大嘅贴纸机嘅。 系呢、這个有啲似嘅个形状，系啦，即系好似一。 把槍咁樣，即係貼落去就咔咁就黐咗嗰個。 即 係 打價錢牌嗰啲。 係啦，冇錯冇錯。其實佢嘅功效咧同嗰啲價錢牌一樣，只不過佢落嘅就係膠紙。 嗯。 咁佢係點樣嘅咧？就係即係好似把槍咁樣啦。佢、下面咧其實係有一個掣嘅、一個好大嘅就係、 有個掹雞嘅。 係啦，掹雞嘅，好似玩手握力嗰啲啊。係、係啦，咁佢就掹雞，咁佢掹一下咧。佢就嗱，聽到咔一聲， 你俾多次個聲聽下先。 好，我嚟一次啊，等等啊。 啊，呢、這個就一下啦， 一下聲啦。咁呢一下聲其實佢係點樣咧？就係撳落去嗰一下，張膠紙就會出嚟， 就褪咗出嚟， 褪咗出嚟。咁當你放手嗰下咧，其實佢喺門面，即係喺個 出口嗰度， 出口嗰個位置咧，其實佢有一把好利嘅刀片，係係啦。咁你一放手嗰刻，佢就會插一下，咁就即刻 cut 斷咗張膠紙噶。 咁但係如果我每撳一下，佢就而家我眼睇就大約係一寸到啊， 冇錯。 如果要一條長嘅膠紙咁點啊？ 係啦，咁你只要撳實，然後 拉 出嚟，係啦，然後放手。咁就可以要條長啲嘅膠紙啦， 即係要撳實，跟住佢就你用另外一隻手將嗰條膠紙喺嗰個出口嗰度再掹長啲， 冇錯啦， 咁就可以得到你需要嘅長度啦。 冇錯啦，其實佢出口咧就有個滾輪嘅，咁係有咩作用呢？除咗即係呢啲膠紙之外，我哋有用過封箱膠紙噶嘛？封箱膠紙左或者嗰部機咧，都係有個滾輪，就係貨你可能要拉好長嘅時候咧，佢個滾輪就可以幫你壓一壓嗰個線啊。即係譬如話你好長嘅時候咧，你個碌咧就可以幫你撳實嗰個膠紙啦，黐實佢啦。咁佢亦都有嘅。其實佢嘅作用咧就係以前我哋嗰啲 price tag 嗰啲貼紙機，再加埋呢個封箱膠紙機嘅合體。 係 啊，即係阿星一講到封箱膠紙咧，我就好中意呢個名啊，封箱膠紙。好有意境啊！ 系唔系箱封膠紙？ 啊，唔系封箱， 封箱膠紙， 保力封箱 啊！ 即系佢見過世面嘅呢啲膠紙係保力封箱，封箱膠紙咁樣。 仲好似可以幫你撫平你嘅傷痕㗎。 冇 哇，幾靚！ 咁呢部最好 嘅，其實真係牛皮膠紙啦，係嘛？ 咁呢部，但係呢部係普通膠紙用嘅嘢。 系， 同埋好細部啊，其實。 但係呢個擺唔到封箱膠紙喎， 擺唔到， 呢個係細部嘢嚟。 真係用普通我哋而家用嗰啲普通 膠紙 左 嗰啲機咯， 嗰啲膠紙嚟嘅透明膠紙。我揸上手，我正話講咗咧，而家通常嗰啲膠紙左比較重啊嘛。 係。 咁呢個就絕對唔係啦，揸上手真係好輕嘅。 嗯。 咁同埋你手握嗰個位咧，亦都係叫做即係。用家容易用嘅，即系 user friendly 嗰啲咁用嘅 ，OK 嘅。咁里边就好简单啦，有个透明壳，揭开佢，应该揭开佢啦。咁 就 换个胶纸放入去啦。咁正话讲嗰啲就如是者，好似阿星话斋，揿一下佢就弹啲出嚟，想要长啲咪拉出嚟咯，短啲就一下就够啦。咁呢个都 friend 嘅。都幾容易， 好 friend 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平時用膠紙做嗰啲切口咧，就係 你講我同你啊，好 friend 咁樣。 我同鐘哥同 Kitty 不嬲都好 friend， 大家都好 friend。 你冇問過我意見啊？ 大家要 friend 因為 個切口點啊？ 個切口咧，個切口就係因為以前嗰啲膠紙都係鋸齒噶嘛，就好核突噶嘛，同埋會凸起噶嘛。呢個唔係嘅，呢個好整齊，因為佢用刀片一下就割落嚟，所以咧佢其實係一條直線嘅啫。 哦，估唔到啊，星你對於膠紙嘅切口係咁講究啊！ 我對某啲細節位其實都比較講究一啲。 但你有幾可會成日用膠紙咧？因為我真係即係同鐘哥一樣啦，嗰卷膠紙就咁一卷膠紙咁放喺屋企咯。 用嘅時候先用咯。 其實都唔係好多機會用到啫。 如果作為膠紙咧，我覺得最難嘅崔傑同英好中意玩啊， 試一試好玩啊嘛。哦，係啊。 關於膠紙咧，我覺得最煩，特別係透明膠紙啊。牛皮膠紙啊，或者另外嗰啲咧，冇呢個問題。 揾翻個口係嘛？ 就係啦，透明膠紙最煩嘅就係、 你點樣撩都撩 翻個口出嚟，你要揾出嚟已經好煩啦。 我通常用完咧，我屋企人就教我接一接咯，係啊。 係啦，咁就會嘥咗少少。係。同埋有時你搣嘅時候咧，你都會唔覺意搣爛咗佢咧。 跟住自己又貼翻埋噶嘛。 係啦，佢就有三角形或者搣到一條細細嘅絲咁樣。 呢個就反而另一個最難搞嘅嘅地方。 但呢部機就唔會啦，呢部機唔需要你揾口，因為佢有個蓋冚住嘅，其實佢保存嗰個膠紙得。保存得好 嗰個黏性係保存到嘅， 係啦，所以你撳一個掣佢就可以出嚟㗎。 好啦，咁佢嘅價錢同普通一個膠紙 座 嘅價錢爭得遠唔遠咧？ 平過普通嘅膠紙座 幾多錢啊？ 我專登出去睇咧，其實而家啲膠紙座大概嗱，你先唔講話係最平嗰啲先啦，即係有少少重量大少少係可以話用十幾年咁樣，嗰啲要三十幾40蚊㗎嘛。呢個唔使，呢個20蚊啫。 哦。 咁又都可以一試喎、 啊。唯獨是一樣，我夾硬要挑剔嘅， 企唔到喺度， 企唔到啦，都唔緊要，因為你都係攞上手啫。 你企到我都， 都企到， 企到。 唯獨是一樣夾硬要挑剔佢咧。真係個 size， 如果以相對一個膠紙座嚟講咧，佢唔細得去邊，因為佢始終有一個手握嗰個位， 佢只係比較輕啫， 只係比較輕，同埋可以話你唔使揾翻個膠紙頭出嚟，但係都係大嚿， 有少少嘅，但係我睇過，因為我自己屋企嗰個膠紙座其實同佢 size 差唔多，但係講緊係你跌落去，如果撞親只腳。呢一個唔同啊 ，OK 啊，呢個叫做平啲又型啲嘅膠紙座咯， 耶！ 出声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方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言辞就像阅读辣月是神圣，最近爱这个我要最爱我，愿与街你哪里会听，只知一生要心动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无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差，只想劝话欢呼喧哗。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撕开封印，自作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卖你苦中乐共问候。Don't call me savage,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t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Moro.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尖酸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话故事。Yeah， 多嘴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喧哗。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撕开封印，自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卖你共同我同问候。 时间嚟到早上嘅8:49啊，听紧有 Anson Lau 卢汉廷嘅 Eagle 喺度咧，可以同大家预告一下，我哋一阵间10:15即系完咗节目之后咧，会有 Facebook Live 喺边度睇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就睇到啦。 Facebook Live 喺边度睇到？喺 Facebook 睇到。 系边个 Facebook 先得噶？喺我 Facebook 就睇唔到啦。 薄饼你中意加乜嘢配料呢？会唔会系海鲜、牛肉、猪肉定系鸡肉？定系你中意食蔬菜薄饼呢？你又会唔会中意加埋菠萝呢？意大利人最抗拒嘅就系薄饼上面加菠萝，点解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试过这美味，整整一生都会变化。平平淡淡亦唔系差，妈妈妈妈咪呀，只需将心倾注，妈妈咪呀，能用食物原谅内心，暖暖那份爱，彼此的心始终不会分家。 哇，我咪咁啱噶，一齐饮茶啦！ 老婆，今晚有咩汤饮啊？ 加啲炒饭啦，再加孖润肠添，加多三块餐肉，加多些少姜蓉拌拌碟不老细。 喺1700至到1748年间，拿波里嘅人口由原本嘅200,000急增去到400,000。最简单嘅薄饼就系加上蒜头、猪油同埋盐，复杂啲可以加埋芝士、鱼苗同埋罗勒，方便佢哋咧就周围走嘛。但系味道亦都好丰富。Pizza 虽然源自于意大利，不过菠萝 Pizza 咧就系后来先出现嘅创意配搭嚟噶。 有意大利厨师话到，意大利人从来都唔喺 pizza 上边加甜嘅配料噶，所以唔少意大利人到今日都唔能够接受夏威夷薄饼呢一种加入咗菠萝嘅 pizza。咁系边个咁大胆喺薄饼上边加菠萝呢？第一个嘅菠萝薄饼就系夏威夷薄饼呢一款嘅 pizza， 由加拿大嘅厨师巴鲁波罗斯喺1962年创作噶。当时开餐馆嘅佢谂住透过 fusion 菜式，即系创意菜式啦，去到吸引更加多嘅客人。有一日佢忽发奇想，决定加菠萝喺个 pizza 上面试一试。起初啲客人都好唔习惯呢个新口味，不过后来就越嚟越受欢迎啦。如果今日你选择食 pizza 嘅，会唔会特别想食有菠萝嘅 pizza 呢？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嗱，我哋在座幾位，我啦、鐘哥啦、崔傑彤咧、白元台喺度啦，咁都有車牌嘅我哋。咁、我自己本身嘅車牌咧，就好似係咪叫 A1 啊？即係最簡單個自動波車牌，係、啦。咁我啊冇棍波車牌，亦都冇嗰啲van仔牌嗰啲。 坐 解啫， 睇唔起你。 唔緊要，我同你一齊坐，我都係。 係啦， 你又係啊？ 係 啊。我哋一齊坐，我哋一齊坐。咁但係咧，啊唔知係咪因為真係經濟差咧，啲人嗰啲工種開始轉型啊，又或者揾多個機會咧。啊，呢、這個幾得意喎！運輸署咧喺上年十一月開始咧就增撥咗一個叫做俗稱啊師傅牌嘅第一組別私人駕駛。嘅教師執照，咁公開咧就可以俾大家申請啦。咁啊得百幾個位嘅啫，但係咧，哇！喺佢超額即係申請咧，係非常之勁，170倍 啊！哦，呢、這個即係絕對容易理解啊！即係一來就係因為個經濟上， 經濟係啦， 你多一個 揾錢嘅機會， 揾錢嘅機會啊嘛！即係真係咯。 係啦，咁你哋以前考牌嘅時候咧，係揾私人啦，定係揾嗰啲駕駛學院去到幫手？ 我揾私人啊！ 我都係揾私人、啊， 揾私人都係教你吟詩作對嘅啫。 係啊， 你點樣可以學識揸車咧？ 係咯， 一上車嘅時候。揸车 系，所以我叫佢师先啊，师先。 我嗰阵时咧，其实都有啲几得意嘅经验嘅。咁我 我喺驾驶学院嘅，我 系喺驾驶学院，我系私人嘅。咁我私人嗰个教练咧，其实都已经都一把年纪啦咁样。咁佢嗰阵时咧，教我车嘅时候咧，佢就话，佢第一句佢真系咁问我嘅。小朋友以前有冇揸过大胆车啊？咁样，咁我梗系话冇啦，系咪？ 你惊佢放生 啊？系啊， 夹埋嘅咁。 系咯， 我哋系 人赃并获咁样，咁梗系话冇啦。跟住佢就好简单讲咗架车，点样揸啦咁样。咁佢就哦得，我明白晒啦咁样。跟住佢咧嗰阵时喺九龙塘学车嘅，跟住佢咧就得啦，咁揸车啦咁样，咁好开车啦咁啊，好顺利啦。咁啊揸揸嘅时候咧，跟住我就问佢啊，我应该点行？你知啦，我就算我系学神，我都唔会识路噶嘛，系咪？跟住佢就话啦，你想我哋去啊？你嗰个市场咧喺培正道嘅，咁但我哋就唔操住嗰边先，咁啊不如去葵涌兜一转啦，咁样。 我去到咁远啊？ 系去到我鬼知咩嗰阵时，而家就知原来佢去到好鬼远。好啦，跟住咧佢就话一去啦，咁啊佢就话你呢条路转咗啦，咁啊好啦，听佢讲转咗，一转咗嘅时候咧，你知我啱啱开始学紧车嘅时候咧，你一见到路牌同埋车多，你就会惊，因为你唔知点样 cut 线，又唔知行呢条路啱唔啱噶嘛。咁一去到一。見到路牌的時候咧，啊師傅啊師傅，條路又話去荃灣，跟住又話去九龍，我應該跟去九龍嗰、那個定係去荃灣嗰、那個啊咁樣。啊師傅啊師傅咁樣，佢瞓著咗，佢真係已經完全熟睡當中。 你手車得啊你？ 唔係即係 我好驚，你知唔知？ 好平穩啊！ 你就揸佢問你有冇揸大膽車，你都問師傅，師傅你有冇坐過大膽車啊？坐喺個學牌度瞓覺，你真 係 大膽。 即係呢個自己少少經驗就係話，原來即係坊間有好多嘅師傅咧，其實有好多係好嘅。譬如我有屋企人咧去跟嗰啲師傅咧，佢話學嗰、那個自己私人教師咧，佢話好好，因為女士嚟嘅，佢可能女士教嘅時候咧，又特別細心，咁佢咧就會好多細眉細眼嘢咧，都會同你講得好足嘅，咁啊令到你一聽嘅時候咧。 聽得好舒服。同埋咧，最緊要一樣嘢咩咧？就係、是、可能有個分別，就係、是、譬如我學嗰個男士比較上係，我覺得有啲粗枝大葉嘅感覺啦、嗯。但我屋企人學嗰個咧，佢就女士，佢亦都覺得好細心，好多嘢咧，譬如點樣轉啊，扭幾多個肽啊，每一樣嘢咧，佢係不厭其煩講完又講，講完又講、嗯嗯，但佢用個聲線咧。都是很温和的，咁我令到覺得，喂，原來在一個叫做學車的過程入面，你跟不同師傅咧有很大分別的經歷，係啦。咁如果你話駕駛學院的咁我就冇試過啦，因為我聽過有那些模擬駕駛系統係嘛，係啦，咁啊坐喺入邊，跟住就模擬你喺條街嗰度行嘅，咁我 打機咯， 係啦，好似打機嗰啲咁樣，我係未試過嘅，但我自己就會覺得咧，如果揾到好師傅，無論係自己私人揾嘅，定還是駕駛學院嘅，都係好容易上手嘅。 好師傅咧，真係可以教一世啊！ 係啊， 因為咧，我嗰個師傅咧，其實係我朋友個朋友，即、就是、我都唔知仲有冇上一手啦，就用開嘅，咁啊覺得佢幾好人咁樣，咁跟住就介绍俾我朋友啦，咁我朋友又介绍俾我啦，咁之后咧，我亦都有再介绍俾我朋友嘅，系、啦，咁其实间唔时喺 canteen 都会见到佢嘅、因为佢成日都喺即系九龙塘呢度，系啊教车啊嘛，咁、有时就会上嚟 canteen， 哦，咁佢都有同我讲，嗰阵时我学嘅时候，佢都有话啊，我哋即系教车咧都 OK 噶，因为咧嗰个牌发牌嘅数目，即系佢已经限咗噶啦嘛，就唔会话年年都有人话即系我教你我就就 所以咧而家咪超额认购。唔係認購， 係啊， 超額申請170倍， 都係差唔多。 佢嗰時都幾開心㗎，佢話啊，其實我哋呢份工都唔錯㗎，咁樣。 係啊，我都聽過有朋友咧，佢已經有咗呢一個牌嘅，咁嗰個我自己朋友咧，佢話其實如果佢自己轉職去到做全職嘅教車師傅咧，其實基本上咧收入咧亦都係唔係話好差，而且咧佢可以揀學生、揀時間，咁係啦，佢學生約佢嗰日下可能下晝佢想有自己，我想睇場戲咁樣，佢咪唔約人咯，佢咪唔賺錢咯。但佢有好多自己時間，所以話其實呢份工咧本身對佢嚟講咧都係幾舒服嘅一份工嚟。 大家講到好似呢份工無敵或者咁多優惠咁樣，其實佢哋都有風險嘅， 即係你因為要坐大膽車， 你每日知道坐大膽車，你唔知隔離個學生啲資質點樣噶嘛？佢哋都即係係咪揾命搏啊？即係都揾命搏。 我都係咯， 係喎，馬路如虎口喎、 啊。佢哋真係要一眼關七㗎，有啲咩事就要踩 brake 啊、噼里啪啦咁樣㗎。係 啊，不過呢行咧，嗰啲師傅真係叫贏口碑咧，好緊要嘅。如果你即係啲口碑差咧，喺網上面又俾人數過嘅話咧，咁你就真係好難維生啦。 哦，係啊，同埋咧，佢係影響到你之後揸車嘅手勢，係啦，手勢啊、態度啊咁樣。我好記得嗰陣時咧，佢會即係考試為本啦，佢會教你泊車嗰啲咧，會貼兩個嗰啲磁石咧喺你個車個車身側邊啊。咁你個導後鏡見到有嗰兩粒 咩、條線就去到呢個磁石咁樣。 係啦，咁跟住你就會覺得嚇、到底係點樣㗎？咁你考試嘅時候咧就會跟住嗰兩粒點啦。但係到你真係揸車嘅時候，你冇兩粒點㗎嘛。其實最後都係要靠你自己即係實戰嘅經驗咯。 不過咧，即係以前我跟駕駛學院，我好記得個師傅讲了一句说话，他就说你入嚟学咧就 是 学考牌，考牌就是考牌，你将来出去咧揸车就是揸车， 啱啊，呢个 好同意啊，好同意啊， 因为你考到个牌唔等于你识揸车，因为揸车你仲要有好多嘢，譬如话路面情况咧，你如何判断啦，系咪即系你唔可以话我学识咗咁样揸架车，你出到去就可以咁样揸 嘅。系啊，气场咧都要考到个牌之后先慢慢感受下呢个路面上嘅气场啊。 所以出到嚟揸车真系第二件事。 系啊，有啲人手车都好鬼辣噶，离远都见到噶啦。 系因为有时唔系你嘅问题，可能系隔篱嘅道路使用者嘅问题嘛，所以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咁啊，希望今日大家路路畅通啊！系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钟，室外气温而家22度。 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青沙公路嘅支路落翻三号干线啦，近住海丽村一段挤塞。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就车多。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今次敏感时刻的敏感人物嘉宾有冥想心灵治疗导师李影晴。 冲凉或者是去厕所的时候呢，特别多灵感的。 是啊，有人跟我说我因为水旺我，所以我就想 可能是就是因为呢，当你在那一个安静享受自己身体的触觉或者去感受你的呼吸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达到那种直觉呢，是会更加准。 星期一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天。 投资 O2O。 9:06 Happy Friday， 看到美股都是开心的。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1.9万亿的美元救经济的方案。美股表现向好，道指收报32485点，升了188点，创了新高。纳斯达克指数都升的。标普500指数亦都升 1.04%。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方案入面，包括向美国人又派张 check 俾佢哋啦，咁样收到支票当然开心啦。仲有延长呢个额外嘅失业救济，同埋咧同州同埋地方嘅政府咧拨款，亦都提高咗疫苗接种同埋检测能力等等啦。咁啊，呢啲好消息咧都令到啊环球嘅投资气氛咧有所提振嘅。暂时将嗰个美债息嘅阴霾咧摆低先咯，所以今日咧港股理论上咧都可以高开嘅，但系系高开高收定系高开低收咧，就要一阵大家密切留意住市况嘅情形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咪，迎嚟大壮咪啦！早晨啊， 早晨 ，Bobby。 今个礼拜有啲乜嘢同我哋讲下咧？ 今个礼拜如果你话睇翻嗰啲法庭嘅消息咧，都仲系讲紧嗰47位人士啦。 系哦， 之前有人估计就会唔会一个都攞唔到担保咧？啊，原来有15位攞到喎。 嗯， 不过旋即咧就律政署就反对啦。 系。 咁但系反对之中咧，后来又有4位又唔反对咧，又出翻嚟啦。 嗯。 啊！嗰啲人士裏邊咧就唔係太認識，除咗一位咧，阿劉偉聰咧啊出翻嚟，咦？原來佢著套藍色嘅西裝啊，藍色嘅褲子、 嗯、 啊，我以為佢哋屬於係黃絲嗰邊添， 或者佢個人中意呢個顏色咧。 講下笑嘅啫。不過最初認識呢位劉大律師咧，就唔係執業嗰陣，係佢做緊呢個暫委法官，即係裁判官啦。咁啊，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見到佢咧，咦？點解啲髮型啊？你知啦，一般法官都係唔係叫做花旗裝咧，就可能係阿陸軍裝咁樣嚇， 嗯， 傳統啲噶嘛。咁佢嘅髮型咧就清湯掛面咁啊，比較少啲啦嚇。不過後來亦都有件案件咧，就話啲街道嗰啲賣藝嗰啲人啊，就俾食環署告。不過後來就係、是。脱罪啦，咁嘅样即系有人留意到嘅。 系 咁啊，自不然咧，即系如果系自己行家啊，同业先进咧，系不嬲以往啊，见到佢系坐喺个法庭上边，咁、 嗯、 但系而家变成咗要还押啦，咁自不然系感觉唔系咁开心啦。咁、 嗯嗯、 希望咧尽量冇呢啲嘢啦。 系咯， 现实咧就未必一定开心啦。咁啊，成日睇下啲幻象系嘛，睇啲电影。 咁之前其實介紹過呢一套電影咧，1950几年嘅啦。嗱、作者咧就阿加莎·克里斯蒂咧就係好出名嘅啊偵探女王啦，偵探小説女王。咁佢係咁寫，咁但係咧上到電影咧1957年嗰套咧，就我啊覺得差唔多係，如果喺英國嚟講咧，嗰呢啲咁嘅 legal drama 咧，我覺得佢係幾乎係 number one 嚟啦，即係最好睇啦。啊，咁不如就唔怕劇透啦，都成60几年啊！即係我想講下啲情節咧，就希望啲聽眾嘅興趣自己發掘下啦。 好啊。 啊，佢主要骨幹咧就係話啊，有一個男人咧，美國人咧喺英國咧就係俾人哋告佢謀殺嘅。咁就殺咗個咧富婆啦，佢就嚇，咁仲佢自己自稱唔知情之下咧，寫咗遺囑咧，留低好多錢俾佢。咁佢就揾咗個律師，律師就去揾個大律師啦，個即係御用大律師啦。不過咁啱嗰個御用大律師咧，因為心臟有問題啊，入完療養院出翻嚟咧，本來就已經話咗唔接呢個刑事案噶啦。咁不過因為咧啊。御用大律师咧就好中意啊烟烟酒酒咁嘅嘢，咁仲古古惑惑地咧，俾人哋叫做 Old Fox 啊老狐狸咧，收起咗啲雪卡喺个士的嗰处，咁啱啱翻到写字楼上啊，楼上唞啊，唔知咧佢哋有埋睡房喺嗰度嘅时候咧，咁就俾个护士啊，好贴身嘅护士发现咗佢，咦有啲烟喎，咁啊全部没收咗， 充公晒， 啊攞翻支又唔得，食一啖都唔俾。咁咧就搞到啊，佢冇辦法啦嚇、啊，正準備咧更衣咧係休息嘅時候咧，嗰、那個律師嚟咗。 嗯， 咁特別我留意到咧，就係、是、個律師嘅袋度咧袋住兩支雪卡喎。 啊， 於是就話：，唉，嚟嚟嚟，律師有啲法律議題，我哋不如入去辦公室傾一傾。咁啊，入咗去閂埋門，問佢攞咗煙啦。不過阿律師又冇帶到火柴火機，於是叫埋當事人入去啦。咁啊，故事就咁展開咗。咁但其實咧，呢、這個御用大律師就唔打算代表佢嘅。咁跟住呢個美國人啊，即係個被告嘅太太又出現咗。咁、咧就要求咧呢、這個大律師咧啊，就代表佢先生。咁、開頭唔肯，跟咧用啲激將法咧激到佢肯代表。好啦，咁啊長話短説咧，就去到法庭。咁原先咧就係、是、呢個太太咧曾經喺警察嗰處咧就落嗰份口供咧，就話先生不在現場嘅。點知道呢，出乎他們辯方的意料之外呢，個太太轉了做控方證人。亦都點解套現呢叫做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即係控方證人。咁個太太出到嚟呢就話，唉，其實佢喺警察局之所以話個先生不在場呢，就個先生逼佢㗎啫。個實情呢就係個先生嗰晚返到嚟呢，即係富婆死嗰晚呢，就係、是、個手度呢係整損咗，可能係揸刀俾刀戒親啦。咁啊，殺人把刀啦嚇，咁另外咧個恤衫上面有血嘅，呢、這個先係真相。 係 好啦，咁辯方大律師面對咁嘅咁強嘅證據咧，一時之間都唔知點樣處理。咁但係休庭之後咧，嗰晚咧就收到電話。咁啊，有人就話啊，你係咪想嚇、啊、要係應付呢一個女證人啊？如果你肯俾錢咧，有啲好料俾佢。話乜嘢好料咧？出嚟先講啦，咁樣。咁於是佢同埋個律師出去就見咗一個女人，咁、那個女人就話咧，佢手上有啲文件咧，可以幫助佢咧去盤問呢一個女證人嘅。不過要嚇、啊、若干嘅英鎊啦咁嘅樣。好啦，俾咗錢之後咧，攞到一沓信件。好啦，咁啊大律師就問啦，點解你肯咁樣做咧？咁呢一個俾信佢嘅女人就話，其實佢係嗰個女證人嘅情敵。亦都俾呢个女证人害过嘅，个面度咧仲有啲啊整伤咗个疤痕，所以今次有机会咧就报仇啦。 系， 好啦，攞到啲信件之后咧，大律师吓、啊、之后嗰日咧就盘问呢个女证人啦，就问佢你识唔识嘅人叫做 Max， 咁呢个女证人咧听到就我识好多个 Max， 你讲边位啊？咁大律师就话啦，佢英文原文就 a particular Max， 即系一个特别嘅 Max。佢話咧嚇，你寫信俾佢啊！你話啊，我哋得救啦啊！因為我先生咧就揾我做不在現場證人，只要我上庭度咧啊講大話指證佢，佢就死梗噶啦。咁之後我哋就可以相宿相妻冇事啦咁樣。女證人聽到呢個信嘅內容咧，就話：哦，你手上揸住嗰啲係我嘅信咩？白紙啊！唔啱嘅噃，我啲信唔系咁嘅样嘅噃，我不嬲唔系用呢啲信纸嘅噃。大律师跟住就喺台底攞咗沓信出嚟，蓝色啊嘛，细细张系咪呢啲啊？咁嘅样， 咁呢個女證人咧見到咧燈時咧就開始就啊發狂啦， 嗯， 係咁鬧啦，啊你真係啊衰人，你真係壞人咁樣，咁跟住法官就叫人咧就係、是、去評定呢個女證人啦， 嗯， 咁呢個審訊陪審團見到咁嘅發展，咁啊最後咧就釋放咗個被告， 嗯， 咁呢個丈夫咧就無罪咯，無殺罪，咁、嗯、而但係女證人咧出咗去庭外咧。咁出面啲人就覺得佢係好似啊男人而家興叫咩渣男， 渣男， 渣男真係唔識讀。咁呢位女士咧就俾人哋出面係襲擊啦，就狼狽咁翻嚟法院。 嗯， 啊咁入到嚟大律師仲喺度，咁女證人就同大律師講：啊，我哋終於共同咧係抗辯成功。咁大律師就話：嚇、啊，我哋共同點解啊？咁呢個女證人就話：你唔記得啦咩？我話係佢嘅情敵啊嘛。啊！學翻嗰晚嗰個女人把聲，仲、 嗯、 要做埋個動作，即係話揭個疤痕佢睇。咁大律師先恍然大悟，原來 係同一個人嚟㗎。係 咯，自己打咁多官司，以為好叻啊，都俾人哋咧係玩弄，而且咧仲令到咧有罪嘅人脱咗罪添。咁、 嗯、 女證人就同大律師講啦：，你記得嘛？你喺大律師樓同我講，你話英國嘅法律咧，妻子咧或者配偶咧就唔可以作為證人咧指證個丈夫。 嗯 啊！但系咧，如果系为咗个丈夫做口供就货佢咧，就可以嘅。 嗯。 但系陪审团咧，一般嚟讲都唔会相信。 系。 咁于是咧，佢就谂出呢个办法。 嗯。 咁而至于咧，控方可唔可以叫我做配偶指证佢咧？因为我哋喺德国嘅婚姻系无效嘅。 哦。 咁所以咧，我就可以做证人指证佢啦。 嗯。 多谢你啊，大律师。咁就喺呢个时候咧，佢嘅丈夫亦都喺囚室啱啱出咗嚟。 嗯。 咁啊，女證人好熱切走埋去啦。佢話：先生，即係我哋已經嚇、啊、成功啦咁樣。但係個丈夫就話啦：，等等，今次你救咗我，咁啊上一次我喺德國救你出嚟咧，大家扯個平手。咁啊，以後咧就各行各路啦。不過你放心，啊，我而家承受咗個遺產大把錢。嗱、 嗯， 你之前俾假口供嘅嘢咧，我可以請翻呢位大律師幫你。 嗯、 啊，錢多多我都肯俾。咁但系女证人就话：我帮你做咗咁多嘢，你离弃我，好唔甘心。咁亦都原来咧，嗰个丈夫有另外一个女人喺庭度一直旁听， 嗯、 走出嚟真系相宿相妻咧，谂住啊，咁啊做戏咁做啦吓，唔知点解嗰个吓、啊、证物嗰把空刀咧，原来仲摆喺台面， 又喺呢度出现啦，突然之间。 咁阿女证人就攞咗呢把刀咧，一吉。咁啊， 丈夫 咧， 系 啦，咁啊，从此离世啦。 嗯， 不过有一样另一个法律嘅议题留意啦。其实女证人喺个法庭上面咧，冇做到假口供嘅、 嗯， 因为佢讲翻个老公嗰晚翻嚟咧，又有刀伤，又有血迹咧， 系真嘅 真话。 嗯， 咁所以个故事编排咧系有啲曲折嘅。 嗯， 不过咧本身个电影咧，比我而家引述呢啲桥段咧，系更加多复杂啊离奇嘅情节。咁、嗯、啊，希望啲听众吓。可以留意一下啦。 嗯，我听完咧都觉得几有兴趣，不过咧可能都真系要花上一啲时间去慢慢睇啦。 个零钟头啫。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嘅推介啊。 好，唔该 ，Barbie。 有冇谂过 3D 打印都可以保护生态环境？有研究发现，全球蜜蜂数量年年下跌，单单就系欧洲计算。近50年就已经跌了两成，所以有德国团队就用了 3D 打印技术制作蜂巢，尝试去保育蜜蜂。这个蜂巢设计可以做到冬暖夏凉，比蜜蜂可以减少体力去维持蜂巢里面的温度，亦都有更加好的通风能力，避免内部发毛。而 3D 打印技术更加可以令到造型尽量和天然蜂巢相近添。咁就可以避免蜜蜂越嚟越少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星仔黄家星。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发达叶，好得意啊！你个名字，早晨。 早晨啊，系啊，我中文名叫美卿，咁我就点俾我97岁嘅妈妈收听啦。 哇， 系啊，跟住我个中哥啦，大佬中哥啦， 啊、 大家姐啦，顺兴姐啦，同埋我个妹美珠。 嗯。 跟住仲有咧，就系、是、点俾我老公上歌， 系 我个宝贝仔希同， 系 啊新抱仔就佳琪， 嗯 我宝贝女嘉嘉同埋佢男朋友俊俊收听嘅， 哇好多宝贝嘅真系， 系啊系啊， 一屋都系宝贝，哇唔怪之你咁发达啦， 冇错，多谢你啊， 嗯 阿 B 跟住咧咁我因为我妈妈咧嗰次咧正月26咧就应该观音谢富嘅， 嗯 我哋屋企人咧就每年一个活动，咁但系因为妈妈而家个身体啦，咁所以咧同埋个疫情， 嗯， 所以就我哋三姊妹上咗去灵云寺嘅观音山嗰度谢富， 系， 咁就同妈咪点翻只歌俾妈咪听下，等妈咪咧就开心啲啦， 吓、嗯 因为我年年都有一个活动嚟嘅， 嗯嗯嗯， 仲去食个斋啊咁样，跟住就翻屋企打麻雀咁样嘅啫、 嗯，哇咁开心嘅， 系啊， 你啲活动全部都同有钱有关嘅，点解？ 因为妈咪咧好中意打麻雀嘅，咁啊出事都好精灵。 哎呀，真系一个很好嘅训练嚟噶，即系时时都谂住啲牌点样出咧，点样食糊咧，咁啲头脑又好灵活啲，真系。 真系好叻。咁我啱啱我仔咧就旧年11月15日咧就注册结婚，咁佢哋咧就最紧要佢哋两个后生嘅开开心心。 是 啦，咁样生活就好美满噶啦。 系咯，然后你哋见到佢哋开心咧，你哋又好开心啦。 冇错冇错，真系噶。妈妈见到我哋好等于我哋见翻啲仔女咁样开开心心就得噶啦。 啱啊，所以你话嗱，健康又系财富，跟住屋企一屋宝贝又系全部都系财富，咁、啊真系唔怪得知你叫发达业啦。 仲有我又要点翻俾嗰班屯门分行嘅同事， 系 因为我自己放假咧要佢哋辛苦咗，系啦，咁就。多谢佢哋，同埋好感恩佢哋各个同事嘅帮助。 嗯，好啦，希望个个咧今年都身体健康，咁啊健康就已经系聚咗财噶啦，咁个个都好似你咁发达啦吓。 多谢你啊， 多谢你电话， 拜拜，拜拜， 拜拜。 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灵微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若黑暗是悲伤，到今天作伴，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做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 心发射冲劲漫扬，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用歌声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生光芒百丈。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罗启新。 Hello， 喂，早晨 ，Kitty， 早晨啊，哦。 好，有咩睇咧？今晚三十一台。 哇，今晚咧就系三十一台咧，即系我报咗报住先啦吓。 好。 咁就系《医生与你》咧就七点搭七嘅。 嗯。 咁咧今晚咧就会有医学人啊，咁就系何仲平医生嘅上集啊。咁呢个咧香港医学会嘅前会长何仲平医生咧，2003年咧经历咗一次人生最痛啊。因为当年咧，何医生个独生女咧，17岁嘅嗰阵时啊 ，Lorita 咧，佢就突然间脑中风昏迷啊，经过咗几次大手术之后咧，奇迹苏醒啊，但系一家人嘅命运从此改写咯。 嗯， 即系你知做医生都见惯啲生离死别噶嘛，不过咧喺自己最深爱嘅家人咧出事嘅时候咧，有一种非常之嘅难过。咁、 嗯、 究竟系用咩信念帮个女吓、啊，即系一步一步咁康复过嚟咧？咁样今晚咧七点搭七就可以睇下《医生与你》啦。 好， 咁去到啦。去到呢一个咧八点钟咧，就有呢个铿锵说半小时版啊，又要问下 O 先。 嗯， 今晚嘅题目咧系登峰造极啊，即系娱乐界里边叫阿峰嗰啲，你谂得起边几个？ 林峰、谢霆锋、胡峰、 邓紫峰、 邓紫峰， 系啦。但系要加埋造极嘅，你会谂起边个？ 造极啊！ 头先嗰几个都好躁极下咯， 系啦，佢呢啊，依跟住我来开股呢个咧，佢躁极有两方面嘅， 吓 佢就系杜琪峰啊， 哦， 拍嘅嘢梗系躁极啦，系咪先？ 系， 但系听讲话佢喺片场都躁极嘅， 系啊，好激噶，不过好似近几年咧，赌Sir收咗火啊，我有听过， 系啊，唉，真系登峰躁极，如果我 哦，原来咁样，好好喎，呢个食字系啊。 你知嘅，大家唔识读噶个措字，即系我成日都听咗啲人就造极嘅，真系黎大宝啊！咁可能要喺隔篱要括住个诶好 好燥个燥字啊，系啊， 系啊，大家啲读音啊咁样吓，咁咯，咁啊嗱，即系今次咧，即系杜琪峰咧就执到超过50部电影啦。你话啊，唔系好多啫，咩唔多啊？佢嗰啲制作咁认真，就好多噶啦吓。咁就1996年咧，佢創立電影公司嘅時候咧，就遇上金融風暴啦，咁電影業低潮。咁當然啦，佢都拍幾部做成金啦，因為金融風暴啊嘛。咁咧就有人咧就話：喂，電影業已死。其實咩業都有人話佢死㗎啦。 嗯。 電台業啊，你知你未出世之前已經話死咗啊。係。 但冇死啊， 冇死到 啊。係啊，係冇死到啊，不過冇以前咁。劲啫嘛， 唔死已经好好噶啦。我哋将个门 最紧要系生存啊嘛。 系啊，听收音机嘅，跟住就变一家人坐喺度对住电视机睇电视。咁而家咧，一家人系好少一齐坐喺度噶啦。 嗯， 系啊，唔会一齐坐喺度睇手机噶嘛。 系，大家入翻自己房嗰度玩翻手机咯，个个都系。 系啦、啊，咁样咯。咁啊，十几年前咧就系诶先浪潮咧，咁啊就诶致力培养呢啲年轻导演啦，咁样。一日杜琪峰啊，杜 Sir 有啲咩睇法啊？好得意哦！即系香港咧，嗰啲有翻咁上下名望嘅人咧，我哋中意俾个 Sir 字佢。 嗯， 喺国内咧就中意咩都老师啊， 系啊， 即系崔洁彤嗰啲一入到国内就叫崔老师噶。 系啊， 系啦， 崔个老师教功课系咪崔老师教功课 生噶嘛，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睇睇啦，日常八点半里边咧就系创科在望啊。咁就係咧，就係有研究發現咧，新型冠狀病毒可以依附喺塑膠同埋不鏽鋼表面咧，存活期長達2至3日啊！呢個睇季節嘅啫，如果係冬天咧，天氣凍啲，好似係仲耐啲嘅。 嗯。 咁、啊、變咗咧，我哋其中一樣嘢經常做咧就撳 lift 啊。 哦。 高危動作，而家咧就出咗一種咧就叫隔空撳 lift。 哦。 你有冇對埋去？ 係。 喺前面撩下。 得噶，嚟啊！咁啊，系啊，咁样。 佢系隔空揿啲， 我以为叫人系 揿三楼啊，咁样系咪啊？ 哦，嗰啲叫咩嘅啫？ 有啲叫星控系嘛？ 星控啊，冇错啊。好啦， 好，唔该晒，金晨，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谴责中国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批评北京扼杀香港的民主。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决定是对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的直接打击。布林肯说，中国通过限制政治参与、减少民意代表和扼杀政治讨论，剥夺香港人的声音。美国敦促中国和香港当局容许在9月如期进行立法会选举，并确保透明，让所有候选人都可以参选。布林肯又要求当局撤销控告根据香港国安法被检控的民主派人士。油麻地一间楼上持牌夜总会被发现违规经营，一名49岁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被扣留调查。现场又发现三名未成年女童。警方昨晚约11点突击搜查上海街近登打士街一间楼上持牌夜总会，除了负责人之外，亦都有七男八女，年龄由14至49岁，涉嫌违反限聚令等，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已经联络女童家长到警署提供资料，并接走女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全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上海有3宗，广东和四川分别有2宗，河南和陕西各有1宗，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90027人确诊，4636人死亡，超过85200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48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4日超过400宗，累计94600多人感染。南韩政府决定再度延长现行防疫回应级别2星期，并继续维持禁止5人以上聚集的措施。现行防疫回应措施原定后日结束。总理丁世军主持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的时候指出，单日确诊病例连续8星期在300至500宗之间徘徊，期间实施社交距离措施令到国民感到疲劳，但若果现时压制不住疫情，恐怕疫情会反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478点，升92点，总成交1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4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13919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小米集团23.65升8，腾讯控股690蚊升9.5，恰蒲18.66跌4.8。阿里巴巴231蚊升3.4，美团349蚊升4.4，启明医疗63蚊升6毫，友邦保险99.5跌一跌个九，京东集团350蚊跌10.8，招商银行61.9升9毫，快手322.6升14.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8，日元108.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3，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4，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372点，升161点。港金现价报15960蚊，比上日收市跌120蚊。

我哋真係好唔鍾意跟住大自然嘅步伐去行。諗落都係，因为我哋係人嚟㗎嘛，我哋自命比其他动物都优越，所以我哋要有自己嘅規矩，我哋要自己制定属于自己嘅規律。我哋制定咁多規律俾自己之后，我哋又有冇依照呢个規律去生活呢？我哋希望朝早九点翻工，五点放工，过朝九晚五嘅生活。制定咗朝九晚五呢个規律之后，我哋又冇跟随翻朝九晚五嘅工作时间。明明九点要翻工，但系好多时我哋会迟到，又或者九点翻到公司报到之后就去咗食早餐嗰度。又以红绿灯为例，明明你想过马路嘅时候见到红公仔应该企喺度，但系你见到冇车，又成日想偷鸡。我哋制定出嚟嘅規律，我哋就系鍾意打破佢。人类嘅社会就系咁，鍾意好有規律咁样去打破我哋定下落嚟嘅規律。呢个先系最终嘅定律。其实早知系咁，点解我哋要有咁多規律先？还是系我哋每个人都好想有属于自己想有嘅規律，自己攞到最多着数嘅規律。所以对自己冇着数嘅規律就喜欢打破佢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那夜失足奋兵，独自在今晚过境，未发现已吻坏了血液，生命积极消极，恳求帮助师，当其身其出奇，惊奇的颜色，色，天上世上有道理，无色，在平凡世界，这刹那在影。 这一间冰室， 我认为我开呢间冰室嘅理念就系咧，咩叫做好嘢食呢？就系日日都食到你自己中意食嘅嘢。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嘉宾，怀旧冰室经营者简明俊。 即系有时候觉得煮嗰个人未必一定好食，每个人煮嘅嘢都有唔同。但系我坚持就系食物嘅水准同嘅质素一定要高。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至十点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朝换代。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好，星期五嘅饮饮食食大字典咧，就梗系同大家睇下拣啲靓嘢啦。 朱古力喷泉个法文点样讲？钟哥已经讲咗啦，佢已经取替咗你做饮饮食食大字典啦。 唔系，佢嗰个系法文嚟嘅，法文留翻俾 Barbie 教大家。 系啦，如果你同 Barbie 可以合作技，再加埋钟哥呢个元素， 三剑， 三剑侠啊， 侠系啦，三剑 三良教子，我就系个子啦嘛，系咪 ？OK， 好。 好啦，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讲下咧，即系点样拣啲靓嘅食材啦。之前又同大家讲过，点样拣啲靓嘅南瓜啊、番薯啊。好啦，今日拣咩咧？ 靓嘅男朋友啦，开始拣啦，系嘛？ 我哋唔系话食物啊，我哋讲食物啊，拣靓嘅洋葱，点拣咧？ 好啊、 你有冇试过买洋葱咧？ 洋葱咧，我楼下嗰档咧，好饱满噶，次次都 吓、啊。你觉得饱满就系靓系咪？ 系啦，同埋佢有光泽咯。 即系佢嗰块皮啊， 系啊，有啲咧洋葱咧，你望落去咧一 一浸嗰啲灰塵咁樣，你望落去都唔開胃。 哦，即係你覺得佢個皮都乾咗啦。係 啊，所以有時你去嗰啲貴少少嗰啲超級市場咧，冇計嘅，人哋嗰個 present 咧係好啲嘅，又打曬燈咁樣，你見落去。我咧平時就唔多食洋葱嘅，其實因為食咗口臭嘛。但係咧，同埋洋葱只係我生命入邊一個配菜嚟啊，永遠即係佢愛嚟吊下味嘅啫。 係咪要播首洋葱俾你聽下？ 洋葱味係 啊係啊， 好好好， 佢就話佢自己係一個配菜。 係啦，係一個配菜嚟嘅。咁你間唔時先會撩幾條嚟食下咁樣。咁但係你去啲高級啲嘅超級市場咧，你就見到哇嗰個洋葱咧， 可以咁 靚立立嘅喎，大佬， 即係成 好似成粒寶石咁啊！我估我冇形容錯，好似打咗蠟咁樣。你望上去咧，直情係亮閃閃亮咁樣咯。 係好啦，咁開股啦，到底洋葱系咪好似阿 O 所讲闪闪亮嘅外皮就系代表好咧， 定还是灰蒙蒙咧先代表好嘢啊？ 其实咧，做人就要睇得仔细啲，睇佢个洋葱头啊嘛。正所谓洋葱头，洋葱头就系睇佢个顶啊，即系个顶端尖尖嗰个位。咁如果你仔细啲睇咧，有啲咧佢就会真 系 好结实，即系企喺度一个尖端咁嘅。但系有啲咧就好似个顶咧已经软奶奶或者谢谢地啦。 即系好似小丸子入边嗰个同学尖头。 系啦，阿永 泽 同学咁样，到底佢个头啊？ 永泽同学啱啦，形容得非常贴切。 系啦，佢真系叫永泽啊嘛。咁啊，到底系尖顶，即系点样睇咧？就原来如果系挺实个洋葱头嘅顶系即系尖，系尖咕碌挺身嘅话咧，就代表佢系新鲜好嘢嚟嘅。但如果有啲咧个头已经好似霉霉地啊、淋淋地啊咁咧，咁就唔系咁好啦。咁啊，同埋咧，你可以试下，即系如果姐姐唔喺度啦，你可以轻轻摸一摸，即系揿一揿佢洋葱头个顶附近嗰啲位。如果佢都系 姐姐唔喺度，又揿一揿啊。如果佢喺度咧，你就唔好揿啦，就 唔好揿啦，就 会闹你噶啦。 净系望人哋个头就好啦， 揿揿揿，俾你揿衰晒。 系啦，咁原来咧近住个顶部，如果佢系实正啲咧，就代表佢系靓身啲嘅，美味啲嘅。如果你揿落去咧，咦，佢粒粒地，咁其实就代表佢已经咧系开始变质啦。好啦， 切洋葱你又识乜切啊？ 我切洋葱咧，我真系求其切噶咋，虽然我都 喊噶。 你会 feel 到有少少感觉咯，但系我又觉得冇，未至于一定要即系戴眼镜啊，或者喊晒。我又 泪腺塞咗啊！ 我唔会啦， 通通佢使唔使？我每次咧。即系屋企人切洋葱啦， 你已经戴眼镜噶咯喎！ 我谂住佢帮手咋，我都未帮，我都未接起把刀，我都已经想喊。 其实你系感动啫，有人煮饭俾你食。 系可能系，但系好似话水中切啊好啲嘛。 水中系嘅，系嘅， 水中切会唔会出事啊？你觉得？ 算啦，但系你都系一阵啫嘛，你切好多个洋葱咩？你话你喺厨房度做厨，系咁切洋葱就话啫。 唔系你切粒， 你都系切半个。好快噶嘛！ 得得得得得噶！ 我呢啲又冇乜所谓，我都话啦，我整嗰啲淮山咧，我成日都搏一搏嘅心态，系啦，搏唔行咁样，点知多数都行嘅。好啦，第二个咧。教大家揀埋咧就是京葱啊！ 哦，京葱， 其實 京葱我中意啊，都 京葱好食啊，同埋譬如你有時咧整嗰啲日本料理，如果加少少京葱喺面咧，真係嗰個額 like 係即係加十分噶嘛。 京葱就最壽喜燒啊，必備啦。 係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屋企其實好容易整啊，壽喜燒，你攞啲味淋啊，即係買啲靚啲嘅牛肉啊，跟住 甜豉油啊， 係將啲京葱啊點樣起咗個鍋啊，咁呢啲上網或者 Kitty 稍後再同大家分享下啦。 係啦，咁啊點樣揀咧？因為京葱咧一條買都唔平㗎。即系你比起平时嗰啲葱， 佢好似十几蚊一条。 系啊，咁啊拣啲靓嘅咧，嗱，我哋就要拣佢个葱咧，嗰个葱管，即系嗱，葱就佢多数京葱咧，好似一只手咁样嘅，即系一条好长嘅柄，跟住到个尾嗰度咧，就会有个绿色嘅葱咁样噶嘛，咁佢就会分支咁样叉咗几支出嚟嘅，咁你咧就可以睇下葱管，有啲咧个葱管里面咧，好似有啲白白地色嘅嘢喺度咁样啊，嗱，我俾阿 O 睇下。 咦，你要剁开你先知喎？ 唔系噶，你就咁睇到噶。 咁样好似。在支飲管底嗰度睇翻， 系啊，嗱，佢棵葱咧，你可以望落去嗰個葱管裏面咧，到底裡面係空心啊，定抑或有啲白白地色嘅嘢喺度嘅？咁到底嗰啲白白地色嘅嘢係乜嘢？ 係好定唔好咧？咁樣 係啦，嗱，原來咧嗰部分咧就係京葱個花莖嚟嘅，咁上面咧就會生住啲葱花啦，咁咧。見到你嗰花莖有啲白白地色嘅嘢，即係個葱管裏面有啲白白地色嘅嘢咧，就估到咧其實佢已經結出咗葱花噶啦。咁咧呢個咧就為咗開花而輸送養分嘅組織嚟嘅。咁啊葱管咧就會因為咁樣就變得硬咗嘅。 咁好啦，讲到咁耐，即係点样边一棵会比较好食啲呢？即係个葱管系冇嘢啊，定系有啲白白地色嘅嘢好食啲呢？其实就系冇嘢会好食啲嘅，系啦，因为佢已经开咗花啦，咁、其实佢就会即系冇咁新鲜，冇咁正咯，系啦。咁所以你拣京葱嘅时候咧， 佢话冇咁正咯、啊，未开花嗰啲正啲噶。 系啊，系啦。咁、所以你又睇下佢嗰个葱管里面有冇黐住一啲白色嘅嘢，有咧就唔好拣佢啦。 好啊，咁啊，今日又学到嘢啦。咁啊，礼拜六日唔知可唔可以应用得到咧？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崔杰彤同埋咁多位好拍档。 Hello。 喂，琴日咧，我哋咧好似突然之间咧，叉咗只脚落去怀旧嗰一格嗰度。 系啊， 讲怀旧食物嘅。 系啊。 咁咧，话说咧，我自己呢两日咧都好怀旧，因为点解咁讲咧？我女女咧前日咧就拎咗包嘢翻嚟。 佢唔系咁细个已经怀旧啊嘛？阿妈，其实几年前咧，好唏嘘咁样讲。 回想翻系嘛？ 嗱，童言无忌喺小朋友嘅角度咧，佢成日都话阿妈你老啦咁样，即系成日都系咁讲啦。咁所以我从来唔会话俾佢听几多岁嘅。 咦，我仔仔都有同我讲呢啲嘢喎。 系咩？ 系啊，佢、又问我爸爸，你系咪已经变咗做叔叔噶咁样？ 哇，都嚟紧头啊！你话 咁你点答？ 即系离晒谱，我咪话唔系咯。我出面啲人仲系叫我哥哥嘅啫。 咁你又唔啱啊？个辈份都错啦，系咪先？咁不如佢叫你老豆，然之后又叫你哥哥。 咁佢有咩理由喺度问我爸爸，你系咪阿叔啊？咁样啊？ 唔系，如果唔用个阿字，咪好啲啊？叔叔咁啊？ 都唔得啦。 咦，你都系面对现实吧，白远。 离晒谱啊！呢啲真 系估唔到你咁介意啊！ 咪就 系 咯，最终老豆咁介意。 偶像派嚟噶嘛，小白呢啲，我帮小白，我帮小白。 你明唔明啊？由佢把口出嚟讲咧， 伤心系嘛？ 个感觉特别衰啊！伤 心系 我又调转，我觉得如果喺小朋友把口，即自己仔女把口叫你，如果姨姨或者系嗱，你唔好咁过分，系婆婆或者婶婶啦，我觉得 OK 嘅，即系咁我都接受到。如果反而街外嗰啲人叫你做叔叔，你会唔会介意啲啊？ 咁都唔会嘅。 啊，你反而调转啊？ 系啊， 我都试过有个唔识嘅人叫我做姨姨啦。 咁你点啊？ 哦， 你咪讲不舍咯， 唔系嘅， 依依不舍嘛，有乜所谓啊？笑咗佢就算噶啦。 唔系，我嗰下真系好打个突噶，因为我估唔到原来外间嘅人系咁样睇我，因为外间咧系最公正嘅，因为平时你识嗰啲都系你啲朋友啲仔女嘛。 唔系啊，我同你讲嘢好直接噶， 但你唔会叫我你唔会叫我依依啊嘛。 咁啊系， 系啊，因为我嗰日放小猪啊，跟住咧咁啊行啦，跟住无啦啦有个十岁八岁嘅小朋友咧行埋嚟同我讲，佢主动，即系我冇。聊佢噶，佢话姨姨啊，呢只狗几大啊咁样，跟住咧我就答十岁，跟住我下昼。 你唔好摆心嗰度，童言无忌啊。 其实咧，你唔需要觉得惊奇嘅。你知唔知咧？想当年咧，我喺某一间公司度做啦，咁我有一个咧合作伙伴咧，佢系大概我谂佢大我廿年啦。咁佢个仔嗰阵时十几岁，咁我廿岁出头嘅啫。佢个仔都系嗌我 Auntie 噶，系啊，我嗰阵时未结婚，跟住我都哦。 是但咯，所以我中意娛樂圈，無論幾多歲都叫仔嘅。我想叫翻中仔添，其實要可以咁。 O 仔係嘛？ 但係而家我做中仔，我又都好介意喎，都好介意啊咁樣。 你又發表下啦，鍾哥 嚇。唔係，我淨係估唔到咧，即係淨話阿崔傑彤話啊，估唔到外間咁樣睇你。咁可能而家外間睇我哋五個咧係同輩啊。 咦？我哋應該開唔開心？ 終極送大禮啦！ 唔緊要啦， 你點估到？ 最緊要大家開心， 都係一句啫。 我已經笑到流眼水。 點啊，林慧？去翻你個題目嗰度。 我就想大家將我哋嘅年齡咧再減細啲，再減細啲，去翻啲清潔啲嘅年代。嗱，正話咧就講到我講正話， 正話咧鄉音出咗嚟啦， 係啦。我係香港鄉下， 點啊？ 唔好嗰啲唔好講。嗱，正話咧就講到咧个女女咧就话老师同佢讲话，我摆一包嘢落嚟书包咁样，咁老师就同佢讲啦，嗰包嘢咧你记得唔好拆，翻屋企咧就俾你阿爸或者你阿妈啦。 咁似啲骗徒讲嘢嘅点解？ 我翻嚟听到嘅时候， 好神秘， 我都系问佢边包嘢啊咁样啦。啊，原来咧唔经唔觉。 派咗成績表翻嚟喎。 嚇，五包嘅成績表啊？ 係啊， 原來成績表用一包去形容 咧？因為原來咧，可能因為幼稚園咧，始終啲小朋友可能多手啊。咁老師咧就用咗一個好安全嘅方法，就好似人哋啲證物袋咁樣咧，揾咗個透明膠袋就將個成績表擺咗落去，然後就黐實曬。佢都黐咗好多條膠紙，真係。 你囡囡嗰個平時嗰個書包入邊冇一個叫功課袋嘅嘢㗎？ 有㗎。 有 噶， 系啊，专系零零舍舍有嚿嘢咧，胶嚟嘅，就将啲功课咧就放喺入去，就闩埋个拉链。 好似咁特务式嘅，即系呢度咧，呢啲嘢高度机密噶，你唔好拆开佢。 同埋嗰个要防水噶。 哦，即系仲惊佢即系俾人追嘅时候咧跌落海， 或者系谂得单纯啲就可能佢个书包入边挤咗啲果汁，咁个小朋友周围飞啊嘛。 咁你话林慧啊，咁点解譬如话你女女嘅学校咧唔用，譬如啊用嗰啲电子邮件，咁佢咪唔使俾个小朋友自己带翻嚟咁神秘咯？ 哦，咦，唔知我哋学校听唔听到咧？ 即系 send 俾你咪得咯。 我冇谂过，不过我自己觉得咧，我作为家长啦，同埋我以前作为小朋友咧，我觉得拎住张实质嘅成绩表咧，那个感觉系好唔同噶。嗱，首先 特别沉重。 我都唔中意收成绩表， 咁唏嘘 嘅。之前咧都失眠嘅，好唔开心。 嗱，阿钟哥嗰个咧，固之然咧，科技都系解决到问题嘅。但系咧，以前咧，你拿住张成绩表咧，学阿白元浩话斋，嗱，未必系觉得沉重啦。但系你始终咧，硬系咧，你要谂下点样翻去同屋企人交代噶嘛。嗱，其实好搞笑嘅，你自己成绩嚟噶嘛，但系你唔知硬系要觉得同人交代。同埋咧，最紧要一样嘢就系 咁食屋企嘅，住屋企嘅，咁都要交代嘅。 唔系，因为佢真系要签名。系啦，签名唔讲啦，系咪先？ 系啦，咁跟住你就要开始谂下，咦？阵间咧要嗌阿妈签噶，咁咧阵间阿妈咧就梗系会逐个细项去睇啦。你张成绩表又问下你，诶，点解你操行啊？点解你可能某啲科目咁样噶？诶，上次唔系话咁嘅咩？咁可能同佢预期之中咧有啲唔同啦。咁你又要解释一轮咁样啦。咁我嗰代都好啲嘅，我再听我嘅上一代咧，直情系拎住支藤条嚟等待佢哋翻嚟。如果有咩唔对路咧，可能就会示意警戒。警戒啫，未必打嘅，即系吓吓你啫，咁样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到而家呢一代，我突然之间嗰日收到张成绩表嘅时候，我就成绩表啊，喺毫无心理准备嘅情况底下，见到嗰包嘢，嗰包成绩表， 突如其来 系啦。咁样打开，其实咧而家啲成绩表我发觉睇唔明噶，因为咧以前咧我嗰个年代嘅成绩表咧，一系就系有啲 grade 啦 ，A B C D E 啊， 系嗱，你仲估到啲 grade 系咩意思？ 而家转咗士多啤梨、苹果橙啊， 都差唔多。对于我嚟讲，系转咗符号咯。 咩符号？ 系啊，即系原来而家啲成绩表咧系三个符号嘅啫，即系第一咧就系非常好。就是用星星符号，嗱我哋讲下系 星星啊， 系啦，跟住如果是 OK 嘅话咧，就是圆形啦。如果有待改善咧，就是三角形咁。咁咧就只系喺嗰几格上面咧，可能有啲示意，即系话大概系边一个 range 咁样啦。 佢全部科目都用呢一个嘅比分方法啊？ 系 即系星星、圆形、三角咁。 佢好搞笑嘅，佢因为幼稚园有分几级咁样啦，咁每一个级咧都唔同嘅，或者每一个科目咧都唔同嘅。有啲比分方法就真系净系得呢啲形状嘅啫。咁我咧第一次收到成绩表嘅时候咧，我系吓到面都青埋嘅。因为我见到我以为唔合格嘅，全部都。跟住我点解会咁样嘅？同埋我又唔知道幼稚园到底有咩考试去评估佢合唔合格噶嘛？咁我好惊啦，系咪先？咁我就突然之间谂下啊，我系时候要用一张成绩表咧，其实去解释俾我啲小朋友听，即系我小朋友都唔知道成绩表其实系咩嚟噶嘛？佢净系知道拎咗啲嘢翻嚟，但系又即系喺我都唔识睇嘅情况底下，佢更加唔识睇啦。咁我就反而咧同我以前拎成绩表嘅心态就唔同啦。我以前可能咧就嗰啲叫做自己知自己事啊，即系考完之后咧就大概个分原来咁样嘅，卒之咧就丑妇终须见家翁啦咁。咁而家咧做阿妈嘅心态咧，反而就系、是、啊嗰张成绩表咧，反而系不如解释俾佢听，你有啲乜嘢咧可能系要做好啲嘅，有啲乜嘢咧老师就觉得都几好啦咁样。 你阿妈以前都系咁谂，咁样同你讲噶， 我都唔记得啦。我阿妈唔知有冇同我讲过。 我唔系好赞成咧，即系有啲咩就三角啊、星星啊、圆形咁样。因为如果第一个成绩表咧，全部都系三个星星圆形，我以为讲紧粗口啊，即系三个星星圆，呢啲系粗口符号，粗口符号嚟噶嘛， 系咪啊？ 系真系呢三个符号咯。 咁你收到之后感觉系？ 我感觉第一时间系好迷茫嘅，因为我真系唔知道代表乜嘢啊。其实你好难衡量噶嘛，即系譬如如果佢话佢中唔中意同啲同学合唔合群嘅，跟住圆形，咁圆形真系点啊？ 咁有冇月亮嗰啲半月啊？ 冇。 如果有我就知啦。 点啊？ 正所谓月亮代表我的心，系咪先？ 有冇初行分嘅？咁小朋友都有嘅， 都有初行分嘅。其實佢都分得好細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啊，都幾得意喎！呢、這、一個做媽媽嘅心態去睇呢一張成績表係咁樣咯。 講到時代唔同咗，俾分嘅方法亦都唔同咗啦，即係啊，大家可以學習下啦。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十点钟新闻报道，跟住有风骚快活人，然后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飞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